警方非常愤怒。警方又说，由于主办单位违反不反对通知书的协定，没有协助维持秩序，因此拘捕刘永康。事件造成最少四名警员受伤，其中一名警员留院观察。警方在集会现场一带拘捕八名男子。警方表示，去年油尖警区整体罪案有5575宗，按年增加375宗，上升超过7个百分点。其中去年下半年有151宗爆窃案，按年升超过2倍，也都占全年爆窃案的74%，数字是5年来的新高。另外，去年下半年有19宗劫案，占全年劫案的90%。油尖警区助理指挥官曾仲斌表示，罪案数字上升，原因可能是社会出现破窗效应，即是有人见到其他人犯法之后没有后果，因此跟着一起犯案，守法意识薄弱。被问到警方过去几个月是否减少人手巡逻，曾仲斌表示，警队已经改行两间制，警员需要当值12个钟，如果需要处理众多的暴力事件，区内的人手可能要调到其他区。因此过去几个月，油尖警区将专责查案的刑事侦缉队队员调去巡逻，将可用的人手用尽。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清凉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早各区气温较昨日低2至4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风，稍后转吹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潮湿有雾，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77%。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渐吹东风5级，海有中浪，南国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吹东风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部分地区有雾。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有心有好报嘅道理。放心，我唔系要讲啲会闷亲你哋嘅人生道理，而系保你出入平安嘅道路使用真理。所谓有心，就系无论你系司机、乘客，亦或系行人，都要耐心忍让同埋专注，唔分心，加埋对交通规则要上心。咁会有乜嘢好报？咪就系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咯。记住，有心有好报，路上零意外。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嚟到6:09啦。咁啊，扭开心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咧就系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出边咧感觉上咧都有啲都几大嘅凉意啊吓。咁啊，而家室外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74%。不过咧体感咧，我就觉得比16度更加冻啦。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大家出门口啊，翻工翻学咧都要就系着多一件衫先至得啦。咁啊，千祈咧就唔好呢个时候啊。先至冷親啊！呢個時候先至冷親咧，咁啊好唔抵啊，係咪？嚟緊咧就放假嘛，係咪？如果咧而家先至去到生病嘅時候咧，咁嘥曬咧嗰啲休息啊、玩嘅時間，咁就唔抵啦。各位聽眾早晨啊！直播室入邊咧，繼續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 晨光每日一格。 希望得到成功的人呢，他们有很多方面都不会忽视，例如遵守交通规则可以令到你更加快，例如你是一个很想赚钱的商人，你更加应该呢就要拿个心出来服务市民。这些呢看似做一些比去到目的地更加遥远的手段，往往呢都是能够令到你更加快捷去到你成功的目的地。你试想一下，如果你揸车揸得好快又飞车，一嚟容易发生意外祸及他人连累自己，亦都呢就是容易被警察捉过啊。如果你话揸得快嘅时候，后面一架嘅警车追住你，你又要停低，又要被抄牌，又要被罚，又要解释，你就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如果你遵守交通规则就可以更加快。如果你是一个很想赚钱的商人，你更加应该呢就做一些优惠，甚至乎呢就做很多不同方便顾客方便市民的一些的措施或者就是方法，令到大家呢就很快脆呢会去到你这里，然后呢去到帮衬你，薄利多销都一样呢可以呢就是做到惠泽社群啦，亦都可以令到你快啲啊赚到盆满钵满。希望大家明白爱嘅重要性。 黑暗中怎见到色彩灿烂缤纷，有什么可温暖心坎？直言爱怎听到旋律需要解困？挫败间靠什么坚守信心？淌笑声可奏出音阶告别伤悲，自贱世意温暖送欢笑遍地，眼神淡漠流露尘世光怪陆离，纵望见两代是不关己，在世有千般百样才能，何用以高低分等？ 郑安琪一首作品《正是爱》。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早晨啊，各位听众，出面室外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76%。今日嘅天气咧就冇乜特别大嘅阳光啦。天文台只系话到啊，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不过咧有阵时阳光晒落嚟，都会令到我哋眼睛好辛苦噶噃，特别系身处喺郊外嘅时候。佩戴住太阳眼镜更加可以避免紫外线伤害到我哋嘅视网膜。咁但係原来啊，太阳眼镜係会过期㗎，失去咗保护嘅效能。有专家就提醒啊，太阳眼镜嘅防尘涂料啊，就会因为折旧啦、收纳嘅習慣等等嘅原因而逐渐流失，失去咗呢就阻挡紫外线嘅作用，故此应该两年就换一副。另外啊，唔少人以为呢就镜片越深色就能够抵挡得到呢强光。但是如果没有防 UV 的涂层的话，其实深色的镜片反而会令到你的瞳孔就增大了，从而吸收更加多的紫外线，令到眼睛受伤的。太阳眼镜的防晒能力就会随着时间而衰退了。其实太阳眼镜的表面就算就没有一些刮痕啊、花啊，但是镜片上面的抗 UV 涂层都会因为折旧等等的问题啦，例如是什么呢？皮肤上面的汗水、眼泪水、皮脂或者过度清洗等等的原因而逐渐流失的，因此太阳眼镜过期没办法再发挥它只阻挡紫外线的作用的。专家强调，看起上来即是普通 的太阳眼镜，只要 有颜色就能够抵挡到 UV， 其实绝对不能够的。刚才也讲过了，千祈就不要以为镜片越深色就越挡到强光，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假的作用。那太阳眼镜几耐要换一次呢？太阳眼镜平均啊，如果你是日日戴的时候，一般平均每一日戴两个钟的话，大概两年之后就会抗 UV 的能力大减。不过你不要说，喂，那我计算我一个月先戴过两个钟，折旧啊，亦计埋折旧啊吓。所以如果太阳眼镜佩戴嘅时间越长咧，更换嘅频率其实亦都系越高噶。平时如果咧就系眼睛没有做好呢个防晒，紫外线嘅伤害咧就会慢慢累积噶啦，伤害到我哋嘅视网膜，令到眼睛出现刺痛、流眼水、视力模糊、怕光等等嘅症状。严重啦，可以咧就系令到我哋眼睛有白内障啦、视网膜黄斑点病变等等嘅情况出现噶。专家提醒咧，我哋选择啊，要揾一啲 100% 防 UV 或者咧就系 UV400 嘅太阳眼镜。而镜片嘅颜色咧就比较上推荐咧系灰灰地色嘅镜片，因为能够咧就均匀咁样降低光谱上面各种嘅颜色嘅色度，并且咧就保留原有嘅颜色。好啦。揀太阳眼镜，杰杰百科书都有啲贴士㗎吧。首先要适合呢就係自己嘅用途㗎。例如经常进行水上活动啦，可以选择一啲灰色或者偏光功能嘅太阳眼镜。好啦，第二小心呢就选择镜片嘅質素。检查镜片有冇一啲瑕疵啦，可以呢就係将镜片放喺眼前大概15厘米，上下移动镜片去观察直线。如果咧睇起上嚟变形、出现头晕，这个镜片咧就可能唔啱你，或者质素唔好啦。另外亦都要留意埋咧，就系镜片啊，应该咧就尽量咧就贴面嘅。镜片嘅大细足以咧就系包住我哋成只嘅眼睛啦，尽量贴面以减少咧就光线进入我哋嘅眼睛噶噃。好啦，长者同埋儿童应该咧就选购嘅镜片系啲乜嘢呢？灰色同埋茶色嘅镜片能够保留物件嘅原有颜色，适合长者、小孩、对光线特别敏感或者就系曾经进行过白内障手术嘅人士佩戴噶。好啦，最后啦，应该去一啲咧就系信誉良好嘅店铺嗰度购买。戴错咗咧就系冇防 UV 嘅镜片咧就会影响我哋嘅视线，甚至乎保护唔到眼睛。所以咧。 镜片其实非常之重要，咁啊记住太阳眼镜系会过期噶，咁啊令到我哋嘅眼睛受到太阳光嘅伤害嘅。特别系日落嘅时候，千祈唔好就咁用只眼望住个太阳，牛咁眼咁望住佢，望得太耐，只眼睛都会唔好噶。未必太阳西沉时，佢系刘小维。室外温系16度，相对湿度77%。各位听众，早晨。 从前付出的心，原来是这么真。无言离别中，却是痛也更深。为何这刻相分，如同预感的真？站在静默中，不懂满泪痕。去吧，多少爱，几个梦，已逝去几多会变真？去吧，多少爱，几个梦，会完全接近。离别在太阳西沉时，留下爱人的风衣，聚散中两相遇，真爱未留住。太阳西沉时，留下昨日一首诗，雨中走向梦醒时。为何这刻相分，如同预感的真？站在静默中，不懂没泪痕。去吧，多少爱，几个梦，已逝去几多会变真？去吧，多少爱，几个梦，有谁能过问？离别在太阳西沉时，留下爱人的风衣，聚散中两相遇，真爱未留住。太阳西沉时，留下昨日一首诗，雨中走向梦醒时。留下爱人的风衣，聚散中两相遇，真爱未留住。太阳西沉时，留下昨日一首诗，雨中走向梦醒时。 追踪好人好事好消息，日日输出正能量。 晨光正能量卫星， 香港啊真系好需要正能量嘅，所以我哋先要了解一下咧自己身处嘅地方。我仲有一个星期咧就会去到迎接鼠年啦，都唔止一个星期添，礼拜六就系啦吓。嗱，香港嘅旅游业咧受到社会运动嘅影响啊，农历新年似乎都仲未有起色。酒店的房价继续都叫做沉底啊。传媒就透过预订住宿网站啊搜寻就年三十啊。至到就是大年初三，即是24号至27号香港酒店房价，发现大部分四星级酒店比上个星期搜寻的时间再次下降，就是几十蚊至到几百蚊不等。有酒店商人房年三十万的房价只需要177蚊。大部分价格亦都只系维持喺200至到500蚊一晚，有酒店咧就叫做保四失败，房价跌至到咧就系300几蚊噶。 尖沙咀有五星级酒店更加就破底价，连30万啊，房价只系需要526蚊一晚噶。加上我即系较之前嘅订房嘅价格咧，就再跌多35%，或者咧就系278蚊。铜锣湾啊，亦都咧有著名嘅名牌酒店啊，宝七失败，连30万嘅房价咧就再跌多咧15%，去到675蚊。就算讲到尖沙咀方面嘅著名酒店啦，咁啊见到佢哋年初一至到年初三嘅房价，亦都咧就系较之前咧为低噶。包含税以及咧就系附加费之后，年初一啊，讲紧啊豪华嘅商场客房房价就系1269蚊，年初三咧就系1230蚊啊，咁啊亦都咧就系比之前嘅价格跌咗咧就系200至300几蚊不等。青衣的酒店就180元就有找了。另外讲荃湾区旺角香港连30万的房价都是不断跌的。所以呢，即係我哋要了解一下啦。嗱，對於香港人嚟講呢，房價跌咗的確呢係哇喺度諗，係喎經濟真係差咗好多喎。反觀嚟諗，我哋可能有陣時呢都要就了解一下啊，如果呢個時候叫做有一啲嘅 jazz 嘅時間嘅，佢哋放一啲優惠專嚟俾香港人嘅，咁我哋又會唔會支持一下，咁支持一下啲本土嘅經濟，振興返自己嘅地方呢？ 走进五星酒店，到华丽假期，连人生也要当主角，成就冲天飞。淡薄里三餐一宿，渡过生老病死，不如凭勇气，铤而走险，石破天惊，你看得起，遗忘自己。成全自己，受过伤懂得怎戒备，甜蜜住起，仇恨自死，那个猜心者不卑鄙，让我毫无余地，机关算尽，博全场赞美，却比不起，预计中欢喜，在我得到整个宇宙突然怀念。这一出戏，回头没了期，持长嘴念手执兵器，无十秒预备，就让我衣冠楚楚，用我心去做戏，共含全世界，突然很想对你讲一声对不起，遗忘自己。成全自己，受过伤懂得怎戒备，甜蜜处起，仇恨自死，那个猜心者不卑鄙，但我无从逃避，机关算尽，发现唯有你，我舍不得，我也输不起，在我得到整个宇宙突然怀念你。遗忘自己，成全自己，受过伤懂得怎戒备，甜蜜处起，仇恨自死，那个猜心者不卑鄙，但我无从逃避，机关算尽，发现唯有你，我舍不得，我也输不起，在我得到整个宇宙突然话 一首嘅作品嚟自李克勤，都系同酒店有关电视剧集嘅主题作品《心计》。室外温系16度啊，我哋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永兵报道新闻。武汉市卫健委凌晨通报，过去两日新增136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确诊个案，再多一人死亡。通报话，136名新增患者分别是66男70女，年龄介乎25至89岁，今个月18号前发病。其中100名患者病情较轻，33人属重症，2人危重，1人死亡，正是追踪他们的密切接触者。武汉市累计198宗相关个案，25人出院，3人死亡。有黑衣人昨晚在旺角快闪堵路，警方至少制服一名男子，之后警方施放胡椒喷剂，包括本台记者在内的多名记者被喷中。香港电台发言人要求警方合理解释，港台认为记者已经配合警方要求离开，现场警员突然向记者再喷胡椒喷剂，实为不合理武力，呼吁警方遵守一贯承诺，尊重记者采访权利，并严格约束前线警员执行职务要保持克制。警方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一直尊重新闻自由和传媒采访的权利，在可行的情况下，警方会派出警察传媒联络队人员提供协助，在不影响警方行动成效的前提之下，尽力便利传媒工作。警方又说，任何人士如果认为警方处理任何事件时受到不合理对待，可以向投诉警察课投诉，投诉警察课会按既定程序公平公正处理。乌克兰客机今个月8号在伊朗被军方错误击落的事件，11名乌克兰公民遗体运抵乌克兰首都基辅机场，仪仗队将覆盖乌克兰国旗的灵柩移送落机。总统泽连斯基、总理共克鲁克和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管理人员出席在机场的悼念仪式。泽连斯基等人向死者默哀，并向死者家属表示慰问。丧生的11名乌克兰公民包括2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丧礼将会在当地星期一举行。泽连斯基日前要求伊朗政府惩处要为击落客机负责的人，并向死者家属赔偿。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上演双红会，利物浦主场2-0正胜曼联。云迪克开赛14分钟接应角球顶入，为主队先拔头筹。沙拿在补时阶段凭一次快速反击快放入禁区射入。利物浦22战64分继续高居榜首，领先第二位踢多一场的曼城16分，曼联就有34分排第五。另一场赛事，李斯特城在领先一球之下，下半场连失两球，作客1-2不敌班尼，李斯特城45分继续排第三。本港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风，稍后转吹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潮湿有雾，日间温暖。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工人姐姐对屋企有归属感，对管教子女有啲乜嘢正面影响呢？ 有归属感同埋角色，就更加有动力参与屋企事务，令到工人姐姐更加有效率啦。 仲有好多臭仔秘笈，密切留意逢星期一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小白会同亲子专家一齐分享实用嘅育儿技巧。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嚟到6:36啦，出边啊室外气温16度，相对湿度76%，咁多个六字嘅呢度，好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2-3，都系低水平嘅，咁啊扭开心机听紧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都有白元浩继续陪住你哋，早晨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虽然这个不是新鲜滚热辣的新闻，但是很值得大家在星期一的时间又再听听。早前的时间宣布了屯马线一期，即是大围站至启德站的四个车站将会在2月14号情人节、哦、情人节就会是、开车了。他们形容为当日是好日子，适合通车。关不关情人节事呢？其实屯马线一期通车意味着西铁线、马铁线历史任务就逐步完成了。而率先通车的第一期就包括大围站、显径站、钻石山站以及就启德站。港铁在2018年就为屯马线就定名了。定名事实上上述的路线就包含了西铁线、马铁线。原先的沙中线一直就被视为两线的叫做东西走廊。而定名呢就是反映铁路线两个终点站连接的地区，即是西铁线的屯门站以及就马铁线的马鞍山乌溪沙站。所以定名的过程就经过他们的仔细考虑，因此就叫做屯马线。屯门和这个马鞍山乌溪沙站。沙中线只会视为兴建项目的名称，日后呢不会有一条沙中线的。咁要开始改口屯马线啦。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就公布啦，所开通嘅新增路线就是大围显径、钻石山同埋启德。港铁早前表示啊，屯马线一期通车，咁列车喺早上嘅繁忙时间就大概3:05、3分半钟去到一架车噶。而往返大围站至到钻石山站嘅乘车时间预计可以由17分钟缩短至到8分钟。其实沙田至到中环线当中亦都包括咗咧就系大围、显径、钻石山、启德、宋皇台、土瓜湾、何文田、红磡、会展同埋金钟嘅10个车站。咁但系接连就被揭发工程丑闻之后啊，导致原定上年年中通车嘅屯马线大围站至到红磡站一直就压头。而家就将较为关注嘅咧，就相信就系新增车站入边啊，显径站同埋启德站啦。沙中线的红磡至金钟段能否维持2021年通车的目标，将会视乎红磡站扩建部分工程的进度。 咁但係就會致力喺2021年就完成餘下所有嘅工程㗎。港鐵早前亦都表示，要視乎紅磡站擴建工程部分同埋相連結構適當措施嘅實施情況，相關情況有待落實以及就獲得審批，預計呢完成嘅時間都應該會係12個月之後啦。屯馬線一通車，港鐵早前就已經就啟德站內嘅店鋪啦，以及就顯徑、鑽石山、啟德站嘅自助理財中心公開就招標租務。港鐵在招標上面也都話到，形容就是港鐵全馬線車站業務發展理想之地，咁講嘅。希望咧就線路起好咗之後咧，可以為我哋生活咧帶嚟更加方便，咁樣咧就真係叫做便利於市民。如果唔係大家捱咗咁耐咧，即係路面上面嘅道路嘅話，就真係唔抵啦嚇。時代流轉的刻在這地，是否算中我？如何殘缺結果尚未到期，那甘心放棄？漫長的鐵路工程，佢哋 Rubber Band。 有一天星送上眼渐开，仍旧离家很远，又开始落亦在人海，彼此烟尘脚步掩盖，教我要怎么放大害怕，理据堂皇地作假。如果明晨是更黑一晚，应该怎么进化？时代流转这刻在这地，是否算中我？还是忙于心碎，又开始浸没在泪水，差星只足落梦里，信仰强撑中消磨，偏夜亦无真星火。 首嘅作品嚟自 Rubber Band 嘅《漫长》呢、這个时间啦，我哋有即场 KOL 女主人咪咪会介绍啲乜嘢嘅送菜俾我哋咧，一齐听一下。 晨光第一线，即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日日忙，想补下有冇计啊？ 唔使下下补嘅，听住我哋即场便当，一定帮到你啦！ 早晨，早晨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我而家咧颈都长埋，口水又流紧，等紧嘅系咩呢？女主人咪咪啊！ 是咩？我以为你见到我今日即系都同你透露过嘅菜式噶嘛？ 系啊！ 我以为你见到我的菜式就嫌我好似点啊唔完整咁样嘅、這个菜式好似 呢个菜式咧，我觉得系喂冷盘嚟嘅呢个系嘛？ 梗唔系， 唔系冷盘咩？ 啊，都可以， 几款都系冷盘、啊。 你又啱。如果就咁得呢几个材料咧， 系啊， 做冷盘都得，我有时摆沙律都会摆呢啲落去。 冇错啦，我就系谂紧，今日咩咩出，唔通呢一个真系冷盘新搞作啊？ 我就谂咧呢几个菜式系啦，趁住而家年近岁晚啊，系啊。咁我哋要 ready 啊！ 騙徒開始出嚟嘅時候， 係啊係啊，我哋要 ready 個身體咧，會積存脂肪啊，所以就食清啲先。 要啊要啊，係 啊，食多少少蔬菜，係啦、 啊。 咁呢盤嘢直頭係炒大碟一大大盤咁樣嘅、啊，打開咧都唔好再問我配咩澱粉質嗰啲啊，今餐唔食嗰啲啊，好唔好？ 最好啦， 係啦、啊，直接食呢盒餸係啦。咁 啊，多謝你呢個沙律嘅推介， 得啦。 啊即系有啲胃根咯，开始。 我话俾你听啊， 系 我以前真系一个厨师嚟其实唔关胃根事，我怀疑经验， 系系系 嗰个对于咧烹调嗰个决心啊， 系 嗰个触觉啊， 嗯、 即系仍然咧仲留咗喺呢度，所以咧你见我嘅时候咧讲嘢样样嘢有板又有眼咯、 啊，有啲文路咁啦，开始 直头冇得输啊！我同你 讲，即系见到我啲材料就开始自己都谂下，如果系你会点煮咯、 啊？系啦，系不过我谂嘅时候咧就会通常谂多一步嘅，就系、是、如果呢一样嘢会加面豉得唔得啊？ 系系系， 即系可能 加啲日本调味料啦， 系啦，加 wasabi 得七味粉啊，捞唔捞到落？去啊， 系啊， 我个套路咧就去到嗰啲嘅， 食嗰阵时咧就抌啲嗰啲木鱼碎啊， 系啦系啦， 震下震下，你唔想食啊？ 我就因为佢震，所以我想食咯， 系咯，咪就系咯， 好似好生猛咁样， 系啊系啊， 你以为个冷盘啊， 系啊， 咁生猛噶，系咪？食到人哋热血沸腾啊， 食咗好似食海鲜咁啊， 直头啦，冇得输啊呢个。好啦，嗱，咁今日呢个咧。叫做何咩？荷兰豆喎， 何勤，荷兰豆，云儿。 何勤首先讲下先，何勤真系同西芹唔同嘅。 系啊，幼啲嘅， 幼啲嘅西芹。 港式啲嘅，系啦。 似唔似系嗰啲人哋煲蚝仔粥会落嗰啲啊？ 似啊似啊似啊，就系嗰啲啊，系啊香芹啦、 啊， 或者系叫做 系啦系啦 系啦，系啦。咁就味都似西芹嘅，你老实讲系啦。咁、但系佢就你当即系啲人通常用当葱啊，或者好似芫茜咁样用法嘅，系、 哦、 啦。咁但系咧，如果你炒， 但系佢同芫茜个味争十万九千里喎。 系啊， 我自己觉得，因为我自己唔食芫茜嘅。 系啊， 但系呢啲香芹啊、何芹呢啲咧， 你食啦， 我好中意食。 佢系西芹家族嗰个味道嘅。 系啊系啊，系佢哋嗰啲 friend 嚟噶，但系唯独是系。芫茜我唔食，呢只咧我真系相当可口，我觉得。 系啊，如果炒呢个荷兰豆咧，加啲落去咧，又唔知点解会觉得系分外清新嘅。 系 系啊， 荷兰豆炒落去，荷兰豆个味甜甜地呢只，咦系、啊？ 佢会再提升嗰个香味咯，嗰、那个豆香味咯。 嗯， 系啦、啊，咁嗱，而家有荷芹啦，有荷兰豆啦，咁啊加啲云耳咧。咁我会形容呢个系一个基本嘅配菜。 嗯。 咁你鍾意做乜都得㗎喎。譬如加多啲莲藕丝啊红萝卜丝啊。咁、样就当系一个斋菜咁食。 系。 你加。 素菜喎、 啊、 你加。 系啦你加鸡丝啊或者猪肉丝啊咁样。咁啊有肉嘅食法啦。 系。 系啊。咁啊轻强啲啊加午餐肉肠仔啊都得嘅。 哇咁嗰个好气得滞喎。 韩式咯咪懒系当咁样嗰啲即系。嗰啲叫咩？嗰啲咁样大大煲嗰啲咧，系啊，部队锅咁样嗰啲咧，系啊， 即系 炒部队咁啊， 系啦都得， 因为快靓正啊嘛，系啊，咁你炒呢、這个即系，总之个主菜就系嗰啲豆， 嗯， 咁啊云耳啊咁样好大大盘菜咁样食，系、啦，咁啊有排你照成个午餐，全部都安乐脆嘅， 嗯， 系啦，咁你。 頭先講嗰啲你中意嗰啲套路咧，面紙醬嗰啲可以用啊， 係面紙啊，或者係嗰啲 wasabi 啊， 係啦係啦，可以用啊。咁亦都可以就咁我中意咧就係咁用蒜頭姜爆香個鑊炒。 所以你呢個就係熱食嘅， 係啦 係啦， 炒。但係重點係一定要蘸酒。赚少少酒， 一隻文星边一种酒会比较想？ 又问呢个问题啦， 又系玫瑰露系嘛？ 又系你中意嘅玫瑰露，同埋我中意嘅绍兴酒啦。 吓 ，系啦，我一定会拣绍兴酒。 其实酒又冇乜所谓嘅， 系 自己个人喜欢啦。你中意杀鸡都得嘅， 系多一层层次咯。 嗯， 系啊。咁呢一个 其实伯拉地嗰啲都唔得嘅， 得嘅，但系。如果你拿捏得不好咧，會有偏苦的狀況 嘅， 係啊，所以即係睇你識唔識得拿捏。所以肇慶酒好用咯，佢個層次同埋佢偏甜啊，咁都唔會失誤咯。 喂，如果咧甜甜地咧，我自己試過用啤酒去到煮餸， 係咩？ 係啊， 燜嘢嗰啲咪啱咯。 啤係啦，啤酒煮餸又係另外一個玩法喎。即係佢有陣時熱嘅時候咧，食落去即係煮完之後咧，食落去都唔會有啤酒，即係正如可樂雞翼啫嘛。 煮肉就啱，因為嗰啲 bubbles 嗰啲氣咧，係幫你個肉好鬆化。 哦，哇！你真 係 好嘢。 係啦，咁你菜使乜要鬆化？請問 菜本身都鬆化㗎。 唔係就係、 是、啊，我驚脆得滯。 我都冇試過，我就冇試過，即係炒菜加啤酒加油加汽水啲 friend 嘅。系啦，肉就系可以的， 肉就可以令到佢鬆化啲。 系 啊，所以系啦，你啤酒就留翻肉嗰时用啦。 嗯， 咁然后呢个咁炒法就真系咪快靓正先？ 快靓正 系咪先？ 呢个系真系快靓正，加少少酒落去咁。 系啦，系咪系帮我哋呢个农历年前啊？ 系啊， 打好个底。 系啊，但荷兰豆咧，好多人唔食嘅。 嗯， 我成日觉得荷兰豆有啲人又觉得佢入边嗰阵系咪草青味？ 系啦， 觉得系。 所以我就加咗荷芹啦。 嗯， 又或者我煮嗰阵时落啲酒啦。 嗯， 就系、是、咁。解啦， 哦，会唔会咧就加啲譬如麻油啊， 梗系要啦，调味料呢啲， 胡椒粉啊， 系啊， 仲有咩咧？呢、這个 即系基本上咧，我就会落少少盐，落少少糖， 嗯， 落少少胡椒粉，落少少麻油， 嗯， 喜欢可以落蚝油， 嗯， 系啊， 蚝油系、 啊，搞掂真系容易到不得了啊！即系随意嘅咋，你唔使，哎呀，冇问我落几多斤盐，落几多， 系 落但因为其实啲豆又甜啦，荷芹又香啦，佢已经有好浓烈嘅味道啊，所以落就得噶啦。 喺微波炉叮咧，我成日觉得有一样嘢要注意嘅就系、是，如果系蔬菜素菜嘅款式咧。咁可能喺煮嘅时候， 唔好煮到 over， 系啦， 系啦， 唔好煮得太多， 冇错。 又或者咧，你喺煮嘅时候咧，落多少少，即系做多少啲芡， 系 做多少啲芡，咁啊令到嗰啲微波炉佢系需要 H2O 啊，需要火啊，需要呢个 水分系啦， 先至可以令到佢热啊嘛， 系啊。 咁你做多少少 H2O 俾佢 啊。 咁佢咧就可以整翻热你嘅菜嘅时候，又唔使整到咧淋滋滋，咁啊菜咧就后生食好啲。 冇错，嗱你嗰个沙律做法都可以嘅，其实嘅嗰啲荷兰豆咧，淋完即系用热水焯过啦，再即刻浸落个冰水度啦，咁跟住就系当沙律咁样煮，即系你想港式啲、中式啲嘅，你用醋味即系醋味浓啲啊，加啲姜丝啊咁样又得，用你日本式啲嘅日本嘅醋啊，日本嘅 柚子， 即刻俾你入啊，又唔入，落啲芥辣啊，头先讲系咪？ 唔系，因为我谂紧点样配系最好啊。 系， 我发觉如果你系冷盘咧，用柚子蜜咧， 系 嗱柚子蜜就韩国啦，但系其实日本自己本身 都有 系啦，都有柚子蜜糖， 系 啦，咁嗰啲咧其实都系几啱去到做呢、這个。 跟住如果你用沙律咧，就切啲蒟蒻落去， 蒟蒻系 系咪啱数啊？ 系、哦。搞掂之后， 搞掂啦， 哎，得啦，出得门口， 系啊， 唔该晒，美美，拜拜。什么还没透？

愿留住你。 剧集中是唐明，现实中是马明。今次同嘉怡合唱剧集这首 Can You Hear 的广东话版本，嘉怡仲赞视帝唱功好，歌入面的高音位都应付自如。 爱或是个奥秘， 作曲有邝静恩，填词方面就有谭嘉怡，编曲是朱俊杰，监制都有朱俊杰加上谭嘉怡自己。 期盼没有结尾，愿留住你。 今个星期新打入榜第十九位，谭嘉怡、马国明，愿留住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拘捕八名男子。伊朗话，两枚新建造的卫星通过发射前测试，将会运往国家太空中心准备发射。通讯部长在社交网站形容，这个是伊朗科研的重要一步。伊朗没有讲明几时发射卫星，外界估计可能在下个月庆祝伊斯兰革命四十一周年的时候发射。伊朗官方传媒说，两枚新建造卫星各重九十公斤，都配备四个高解像彩色镜头，将监察和传送自然资源、农业和环境发展的数据。伊朗去年一月和二月先后发射两枚卫星，但都未能够进入预定轨道。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清凉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早各区气温较昨日低两至四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二十一度，吹和缓北风，稍后转吹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潮湿有雾，日间温暖。而家气温十六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是不是就到了？ 未咁快啊！今年我哋第十三届香港书奖嘅提名期会延长去到1月23日。 大家可以上到去我哋嘅网站 rthk.hk/13thbookprize 提名你嘅心水书籍。 我哋今年仲新设咗新晋作家奖，只要你喺2017至19年期间首次喺香港出版中文印刷书籍，就可以报名角逐呢个奖项， 推动优质阅读，表扬优秀中文出版书籍。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全力推动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 少数族裔人士在教育都会面对很多挑战的，而平机会少数族裔教育工作小组建议改善少数族裔学生学习中文的情况，分别为非华语学生设计一套以中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整全中文课程。 要了解多些平等机会委员会的信息，就要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老公，你睇下呢单新闻，有人因为同人哋嘅意见唔同，俾人打到头破血流。好彩有人报警，警察及时赶到，唔系就惨啦。 唉，其实大家都应该互相尊重同包容，无论系咩原因，都唔应该打人同使用暴力。蓄意伤人系刑事罪，罪成最高刑罚系终身监禁啊！ 止暴制乱，共建和平社会。 早晨啊，朝早7:08嘅时间啦，咁啊，听众扭开心机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白元豪之外咧，诶，哇，仲有一位主持、啊， 估下我把声系边个？ 系，我都想开呢个谜题，估下你把声系边个？系啊，讲多两句先啦， 有啲拆声咁啊，唔好意思啊，听众朋友，我系阿 O 咁啊，早晨，早晨， 你 系啦，所以咧。我今日咧唔会令到大家耳朵难受啊，会尽量少啲出声嘅，做啲幕后嘅工作。 你唔好咁用气先把声，我开大啲你个麦，然后你就细声啲讲。 哦，唔得，咁咪得咯，好似好气若游丝咁样，又唔系我嘅作风嚟嘅，系啦。 你点解会无啦啦难？寻晚见你都 好地地系嘛， 都未烂嘅。寻晚见你 团完年之后，大家太兴奋，可能 又咪饮多咗两杯啊？ 声过度，冇。冇，唔关酒精嘅问题事，好单纯系把声变咗咯。 系咯，你 系咪完全变咗第二个人啊？把声， 等我试下眯埋眼听，你再讲两句。 Hello， 白元浩，早晨。 系、哦，真系都几变咗第二个、哦。 系咩？ 系啊。 哦，咁但系都系嗰句啦，唔会讲咁多嘢嘅，即系费事令听众嘅耳朵难受。虽然小弟把声平日都唔系太好听噶啦， 唔系都好听啊。 今日真系。成个地盘工友咁样啊！今日真系博师傅早晨咯、啊。 但我寻晚咧，我哋就有个 团年 大聚会啦， 系同埋即系呢个大事件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 咁我咧，我衰啦，我衰咩咧？因为又带咗个仔去，咁个仔今日朝头早又要翻学咧，咁我又翻06啦，所以我就早走咗啦。咁我见之后，你都有拎住支麦做 MC 喎。 系啊，唔知咧。唔知点解突然间把声变咗， 系咯？系咪就系寻日夜晚你 用 声 过度系嘛？可能有啲机会系咁样啊？呢个 即刻帮你揾咗啲嘢， 系咩啊？唔好讲嘢就 系，突然之间咧变咗啊沙声烂声， 嗯 啊有解释嘅 青春期， 或者可能第四期发育 青春期， 或者咧就系、通宵啊压完之后咧。令到你个声带过劳、 哦， 水肿、 哦， 好啦，揾到呢、這个一篇嘅文章就话到啦，嗱，耳鼻喉科嘅专家就提醒啊，提醒啊 ，O 啊，声沙严重咧， 系， 哎呀，佢可能是喉癌嘅征兆、啊，唔系啊嘛，突然间晨早流流咁大，讲到 未至于， 未至于嘅，未至于嘅，呢篇文章大咗啫， 肥肥白白，系啊。又讲到嘢又成，不过把声真系 把声 系 差啲嘅 吓。 不过简单啲嚟讲咧，就因为可能声带黏膜水肿啊，消肿时间就会较慢。嗱，佢有讲到噶，有咩办法可以好翻噶？ 系 好好休息。 嗯，好啊， 系啦。 嗯，我会听 系啦 耳鼻喉科医生嘅建议 嘅。咁就好好地休息啦吓。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嚟到晨光交通天文台。早晨啊， 早晨 啊，你系 Toby 啊嘛，系嘛？ 系啊，早晨啊，小霸，早晨好啊。 系早晨。 先提大家啲交通意外啊，喺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咧，近住观景台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封咗中快线噶，咁都开始挤塞啦。龙尾去到竹园道桥底啦，就系龙翔道啊，去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咧中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龙尾咧已经排到去竹园道桥底啦。咁一阵晏啲咧，可能再塞车啲啦。隧道方面啊，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啦，龙尾排到电话机楼嘅。咁路面方面，西贡公路出翻九龙啊，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咧就车多，龙尾去到白沙湾码头嘅。 系，冇啦， 系啊，就系咁啦。 哦，有冇试过烂声啊 ，Toby？ 试过啦，间唔中，特别系我第一次开麦咧，我嗰时候紧张啦，又 开麦冇几耐啫。 系啊，就系、是、嗰时候都已经烂咗啦。 吓、 啊，咁所以都好可惜咯。系啊，第一次就烂咗啦。 可惜，咁而家都翻嚟啦，系咪？ 系啊， 嗰阵时点医啊？你嗰阵时 都冇嘅，饮多啲暖水啊。 哦，饮多啲暖水，饮紧噶啦，阿 O 啊会饮噶啦， 系啦，冇咁专业啊嘛，唔知点样养声 啊。大家沟通下，沟通下啫，交换下意见嘛。 系啊，学习下，你哋点样啊？ 我哋等佢好咯。佢有啲咩开心针嘅传说，不过就唔好信咁多啦吓。 好啊， 好啦，唔该晒你啦 ，Toby。好，电话侧边啊，又话彭爷爷喺度咯。早晨啊，彭爷爷，系咪好开心你今朝？ 神回应啊！啊，真系鼓励唔到啊！神回一句，你又点样嘅咧？ 我都想知。 梗系啦，咪等佢慢慢好咯，系咪？食下医睇下医生，食下药咁 样。有啲计啊，呢个细路啊。 系啊，佢好嘢佢。 唔好睇佢咁善良嘅外表，原来佢都好古惑。 好鬼邪恶噶，呢位后生仔。 唔好用邪恶，人哋精灵啫。 咁啊系，咪精灵？ 机灵啫，系咪？ 系系系。 好啦，喂，早晨啊，小白。 早晨。你唔同 喺度 啊？你唔同阿 O K 嘅计？ 早晨啊。你觉得我把声系阿 O 咩？ 系咯，你系咪老鼠啊？ 你唔使唔使扮我把声啊！ 扮唔到啊，彭爷爷你，你冇烂就扮唔到啊！ 唉，好嘢嘅啫，不过我唔扮咧。今朝早晨咁多位晨光长线嘅听众， 早晨。 天色方面咧，暂时嚟讲，都算唔错、啊。即系如果咧七点零钟咧，依家咧已经见到咧，嗰啲云层嘅云量咧，慢慢咧喺度减退紧啦。啊，早上六点几嘅时候咧，都仲见咧成个天好似咧未天光咁嘅。咁而家咧七点几已经好多啦，吓、啊、嗰、那个天咧渐渐光啦。咁咧啲云咧亦都开始慢慢有个迹象咧，见得到个趋势都系散紧嘅，咁所以见到咧蓝天底系喺背后嘅。今朝咧，如果你望上天空咧，有一个得意嘅色调咧，俾你睇得到咧，就系个天空嗰啲云咧，唔知系咪退紧，有啲阳光喺后边背后渗住出嚟咧，系有少少偏橙色嘅，淡淡嘅橙色 咁样咯，咁样。 系啊，系啦，靓噶，不过应该好快会消失噶啦。系啦， 快啲攞相机影下。 系啦，咁啊，出边咧嗰个嘅温度咧，暂时个体感咧都系较为清凉一啲啦，咁又唔算话好尖寒尖冻咁样嘅，咁啊，但系较为清凉，又冇乜风喎、啊，今朝啊， 平静啲， 咁啊，所以都应该我谂晏昼都会几暖下啩， 系咯，应该 详细嘅天气预测要靠阿小白， 要啦要，卷起风浪嘅都系阿 O 嘅声大啫，好啦，你快啲翻嚟一齐做节目啦，彭爷爷，转头再见， okay, 拜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21度噶，吹和缓嘅北风，咁啊稍后转吹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啊，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潮湿有雾，日间温暖噶。咁啊话到明啊，本周中后期潮湿有雾啊，星期四五嘅时间咧喺呢个本港九天天气预报都见到咧系大雾嘅。咁啊好啦，大家最关心嘅大年初一咧开始揭盅啦吓，咁啊气温咧就会介乎19至到22度嘅，不过咧见到大年初一、初二、初三咧，落雨、啊，突然之间又话落雨、啊，不过咧， 估唔到， 系啦，见到初三嘅时间咧，就气温都会回落到去到15至到18度啊，不过而家嘅室外气温咧系16度，相对湿度79%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到3嘅低水平。先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先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朱海婷 Heidi 呢度啦，亦都请嚟我嘅嘉宾 Andy 何安达。早晨， 早晨 Heidi， 各位早晨。 哇，今日你拣呢个题目咧，喺星期一嘅早上，大家准备翻工嘅时候听到咧，其实都有啲嘅刺激作用啊，因为会好羡慕佢哋啊。今次唔系讲英国，唔系讲美国，我哋讲远啲，我哋讲下芬兰好冇？ 好啊，首先讲。有啲咩嘢令到大家一聽下都開心嘅咧？ 冇錯， 就是、芬蘭咧有一個新嘅女首相，好後生嘅啫，32歲嘅人。佢其中一個建議咧，就世界矚目啦。佢就話咧，希望個國家咧，即、就、係、是、芬蘭啦，就可以以後咧打工仔咧，就係每日翻工6小時啫。唔算喎，仲有一個禮拜翻4日。 哇！呢、這個6和4嘅配搭，仲有呢一個嘅即係 Prime Minister 咧，大家如果去上網揾下佢張相，又後生又靚女、哦。 係啊，即係呢個係應該係全世界最後生嘅首相啦，而家係32歲。咁佢嗰個提議咧，就其實就唔可以話石破天驚，因為喺第啲國家歐洲國家咧都有類似嘅。講法講過的了、咁啊，譬如瑞典咧，就2015年咧，其實就試咗18個月嘅，咁就係將個工作時間咧就減到6小時。咁就譬如佢哋啲數字講翻出嚟咧，就護士咁先算啦，即係喺醫院裏邊咧，就反而咧係對病人嗰個照顧啊，個即係佢哋講。個生產力咧，即係護士嘅生產力咧，就提高咗85%喎。 哇！可能大家都知道咧，即係翻工只係某個工時嘅啫，我要盡力做好佢，跟住就好好享受 work hard 完，跟住 play hard， 係咪會咁咧嚇？ 係啊，咁其實 二十年前咧，法國咧亦都將佢哋嗰個每週嘅工作時間咧，由39个钟头咧減到35个钟头。 嗯， 咁但係而家咧，即係呢個芬蘭女首相提出嚟啦，佢叫做 Sanna 咧 ，Sanna Marin 咧，佢提出嚟咧就係24个钟头啫，即係比起而家歐洲好多地方講緊39去到35咧，其實一個好大好大嘅進步嚟。 嗱，佢嘅理據係咩咧？除咗頭先，當然我諗個終極目標梗係希望係提升嘅生產力或者大家個生活質素啦。咁佢點解即係個背後嘅理念點解就話要將個工時再減咧？ 其實佢都唔講話係咪生產力嘅，即係佢嗰個講法咧就係話一個人咧喺唔係工作緊嘅時間，其實咧就嗰嘅價值咧。即係同樣嘅，佢話個時間嘅價值咧，就同你翻緊工嘅時候咧係一樣嘅。 嗯， 即係冇話你翻緊工嗰啲咧，就叫做有生產力嘅時間。佢直情唔用呢個諗法。 哈 哈啊，當然啦，即係佢自己咧，其實已經係提咗幾年嘅啦。佢32岁做首相啦，但係其實佢之前咧就已經係係。運輸同埋係通訊大臣嚟噶啦，4年前左緊咧，佢已經係講緊噶啦。咁做咗首相之後咧，又舊事重提啦， 都繼續要推廣呢一樣嘢嚇。不過佢就講到話，即係認為除咗翻工之外，應該同家庭嘅時間啦，同你嘅愛人啦，或者去發展自己嘅興趣啊等等，或者文化咧都好緊要，即係都幾多元化。佢推崇呢個生活嘅質素。 係啊，即係佢講係人嘅價值啦，生活嘅質素啦咁樣。咁即係如果喺講翻芬蘭，其實佢個提議有幾進步咧？咁而家芬蘭咧，其中即係有只係有一半嘅人咧，就係35至40个钟头係每週工作啦。咁呢個好正常啦，即係如果你五日就每日8小时到啦。即係而有1/3人到咧，就係超過呢個時數嘅，就由41去到49。咁咪得10% 咧係。嘅芬蘭人咧，係可以每週做34个钟头或者以下嘅啫。咁所以咧，即係其實唔係話已經係改少少，係一個好大嘅改動嚟嘅。如果行到嘅話， 不過咧，會唔會睇埋個公眾咧？嗱，因為你頭先提到，如果一般嘅我哋翻開辦公室都係朝9晚5啦，呢啲時間嘅話，咁你縮短就好似正常啊。但係你頭先提到，如果好似護士咁樣嘅職業啦，其實都有少少咧需要係輪班制啊，甚至乎需要可能24小时都有人喺度即係翻工噶嘛。咁佢哋如果縮短咗嗰個你去調配嗰個嘅時間表啊，個 roster。又會唔會有相對嘅即係困難或者係點樣咧？ 咁呢啲實際每行各有各嘅考慮啦。但係如果立法咗之後咧，咁嗰個基礎就係咁樣啦。即係每行咧，基本上都係1个星期翻24个钟头嘅啫。咁而芬蘭咧，雖然話比個工作時間而家其實唔係特別短啊，但係咧佢哋有一個比較我覺得比較好嘅安排啊！咁佢哋原來由1996年開始咧，已經係可以彈性上班噶啦。嗱，我哋彈性上班咧，好多同事都有啦，都係講緊1个钟头前後到嘅啫。佢哋講3个钟头啊！ 哇！即係我可能我9点钟日正常翻工，我中意翻12点嘅咁樣咯嚇。 係啊，佢哋通常就8点钟翻工啦。咁即係你自己安排啦。咁而呢個咧係法例上高保障咗你咧，係可以咁樣做嘅。 哇，咁真係唔錯喎！你知啦，譬如好似用翻香港做例子先啦，啲媽咪翻9点钟嘅翻 office 嘅，有陣時咧想送埋小朋友翻學都唔得。如果我想象緊我啊或者芭比咁啊，我哋可以翻10点嘅，咁啊湊埋個女或者個仔翻學，嘆個早餐再翻工，真係諗都開心咗啊！ 嗱，呢個你做媽咪嘅角度啊， 係啊， 爹哋都一樣嘅啫。咁唔知係咪咧？嗱，呢個芬蘭咧，而家芬蘭嘅人口係少過我哋嘅，550万到嘅啫。咁但係佢哋係一個聯合政府嚟嘅，即係點話講？阿 Marine 咧，佢就係自己係社會民主黨啦。佢同其他4个政党組咗個聯合政府嘅，而其他嗰4个政党咧，即係佢個聯合執政嘅政府，所有其他嘅黨魁咧都係女人嚟嘅。唔知 會 唔會因為咁樣咧，就即係大家覺得啊，即係翻工啊，可能呢樣嘢咧都要個比重擺翻輕一啲，即係家庭要重翻一啲。 嗱，不過頭先聽你嗰個例子，除咗芬蘭啊，或者講到瑞典之外，好似推行嘅都係一啲歐洲國家喎。咁譬如呢一個嘅諗法啦，會唔會喺亞洲啊，甚至乎其他等地都會有類似嘅，即係同樣嘅政策啊，想推行當中，我哋可以借鏡啦。 我又冇特別聽到亞洲國家有咁，我用進步嚟講啦，咁進步嘅諗法。咁但係咧 微軟啦，即係微軟公司，日本嘅微軟咧，其實你已經行緊一個禮拜係翻四日工噶啦。 哇！ 咁呢個係個別公司啦，就唔係成個國家啦。 咁 有啲人又問，即係係咪歐洲特別係有錢啊，所以即係有條件咁樣做啊？咁當然係啦，北歐嘅國家相對嚟講係比較富裕嘅。芬蘭咧就比起其他嘅北歐國家咧，唔算特別有錢，但佢就排起全世界咧，即係啲富裕嘅排行榜咧，佢就排第二十七。咁你話佢算唔算有錢？又唔係特別都有錢。如果係用翻個人嗰啲平均收入嚟計咧，我哋香港其實係排第十噶。 哦，但系弊在大家即系收入，但系付出嘅时间同努力，亦都即系相对地都系唔少啦，系咪？ 哦，但系从第二个角度睇，可能我哋更加有条件咧，就行呢个六乘廿四喎，六乘四喎。 不过其实咧，你话除咗工时之外咧，以前听开芬兰咧，都会即刻联想到有啲人就话：，哇，佢哋嘅教育制度啊，好值得学噶！一来就系佢哋嘅翻学嘅时间个岁数咧，系比我哋香港啦嚟讲系似啦，仲要咧，佢哋系唔逼啲小朋友唔知几多岁之前又唔使写字等等噶嗬。 系啊，如果我冇记错系六岁之前啦，即系六岁之前，小朋友根本上即系唔需要揸笔噶。 哇！ 我哋可能已经物尽书啦。 咁可能咧，我哋香港就真系可以借镜佢哋喺呢个弹性上班时间啊，或者削减工时方面，哇！连教育制度都可以吓攞嚟参考下都好，好唔好啊？ 系啊，即系将人嘅价值睇得重翻一啲啦。 好啦，嗱，不过今日就未实行，所以大家啦，而家都系努力工作先。我哋即系下一个目标啊，再谂啦吓。多谢晒你 ，Andy。 好，拜拜。 晨光大学。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正系嚟到朝早嘅7:25啊，先同听众睇睇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 暂回来，一早等静魂，偏勾引了你欢心。身边挤满满人，扫去眼中灰尘，独步来去，不必大顾沾亲。但说话不啰嗦的你，颇有趣吸引。若为你原本。就我莫名地欣赏我，才令我明白我抛独歌，想与你玩玩火。人最讨厌没角色，做大事要几岁便被承认，谈情甜才没人情，生命如像杯胎蹦跳无声，年少亦从未饮过声，亦没人证未共你惊世骇俗难认命，刚好你闯进来，手牵手再走到边境，我们的基因不必更正。早一天摆脱密云，早一天变大人，终于可以换来权利挑选亲人，当然要与你结婚。高速更迷魂，哪怕教堂阴沉，没钻戒交杯嘴角那香槟，没有人祝福的婚礼只会更相衬。若为你无非想你像我，但其后想不到，其实你明白你太像我，漫游亦怕错。人最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嘅北风，稍后转吹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后期潮湿有雾，日间温暖。而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龙翔道啦。咁而家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咧，中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咗5分钟左右啦。咁而家都系非常之挤塞噶，龙尾过咗星河名居啊。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中快线嘅交通意外咧，较早前咧就已经啱啱清理好啦。咁咧，但系仍然系非常之挤塞噶，龙尾过咗去星河名居。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排到去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咧就过咗去新田围村噶。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去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近住顺利村一段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车龙排到去飞鹅山道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白沙湾码头。在屯门公路方面，出返九龙，近住深井一段就开始车多了。元朗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就慢车。最后就是大埔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骏景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的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还提高到每剂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歌手大奖 ，Ega 江海嘉、 Jenny 李幸毅、 周柏豪、 容祖儿、 许廷铿、 张敬轩、 陈柏宇、 陈奕迅、 卫兰、 谢安琪，以音乐之名，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重温 rthk.hk。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嚟到朝早7:38啊！国际新视野，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啊，哦， 早晨小白， 早晨啊！嗱，细个嘅时候咧，中学时期咧，有冇同啲朋友仔试过去打 war game？ 冇喎、 啊、，war game 你冇成啦。我咧以前咧，我讀書嘅時候咧，都有啲朋友咧就好中意咧玩呢一類嘅 war game 嘅。咁佢哋通常咧就會去到啲廢墟啊，即係有啲專係俾人玩war game 嗰啲場咧。有陣時喺譬如新界西北啊嗰啲地方都有嘅。咁、去到嗰啲地方玩嘅時候咧，通常就配備嗰啲咩，譬如氣槍啊，或者係仲有一樣就最重要嘅就係嗰啲。叫迷彩衫、 哦， 因为迷彩衫咧去到啲荒山野岭咧，就可以帮助大家咧就匿埋啊嘛，咁匿埋就冇咁容易咧察觉，咁啊又可以咧喺后边咧就射击人哋啊，射击你嘅对手咁样。好啦，迷彩衫咧原本就系嚟自呢个军服噶，系咪？咁啊世界各地都有好多唔同嘅军服嘅，咁啊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啊，不断将啲军服嘅样式咧。去到改變，唔同嘅國家咧又有唔同嘅款式嘅。咁啊，美國嘅太空總署咧、都有自己嘅軍服。 哦， 係啦，你覺得奇怪，點解太空總署會有咧？咁原來咧，美軍啊，咁啊有呢、這個美國太空總署做底嘅，叫做咧太空軍。 哦、 新成立嘅一支叫太空軍 Space Force。 哇，好有電影嘅感覺啊！ 個感覺好 Star Wars 啊！好啦。之前嘅時間咧，公布咗佢哋軍隊嗰個嘅服飾啊，咁啊，而家即係又話地面戰，又話海戰，又話空戰、太空戰啦。好啦，咁啊，佢哋採用咗咧就係陸軍啊同埋空軍作戰差唔多嘅迷彩設計。好啦，望起上嚟咧係有型，係靚嘅，不過出現咗好大問題，俾人笑。 哦，點解咧？ 俾人笑最主要原因咧就係因為我哋頭先講過啦。你嗰啲譬如陸軍啦，即係嗰啲迷彩衫咧，就俾你喺嗰啲森林入邊啊、草叢入邊 掩護自己， 係啦 ，cover 好似保護色咁樣，一嘢就匿埋咗咁樣。如果你係空軍嘅，又會用翻嗰啲藍藍地啊，有啲白間啊咁樣呢啲去到做迷彩嘅，去到咧就匿埋嘅。不過咧，啲網民咧就話到啦，而家呢一個咧叫做太空嘅迷彩衫咧。咁你點解要喺太空嗰度做迷彩呢？ 係喎、 哦，太空本身呢，黑咪掹㗎嘛， 或者白色囉，白晒晒囉，即係大家覺得嗰個感覺就係個太空艙呢就會白色， 哦、 星球大戰咁樣都係啲飛碟啊、飛船都係白色㗎。 咁但係如果你係喺個太空艙入面， 係 打交嘅， 係保護都冇用， 咁白色啦。咁但係太空外面呢，照道理嚟講。是黑色跟住有好多星星㗎嘛係咪先。咁如果你係用一件黑色底然后好多白色一点点嘅衫呢啲人就会觉得呢合逻辑啲啦。好啦咁佢哋而家呢就设计咗呢件衫之后呢然后呢啲人就好多即係搞笑啦又问美军啊到底你哋有冇上过太空啊有冇同 NASA 溝通好啊有冇諗过呢其实太空嗰度系咪咁需要迷彩衫呢系咪有其他嘅设计会好啲呢佢哋有啲咧叫做温馨提示嘅，咩温馨提示咧？俾咗啲參考嘅照片佢哋，例如攞咗《Star Wars》啦，又或者係《星球奇遇記》嗰啲艦隊嗰啲制服啊，即係佢哋覺得咧，如果要喺太空嗰度著一啲叫做軍服啊，叫做作戰嘅服飾咧，就應該以嗰一啲咧就為藍本，咁樣咧件事咧就會近好多啦。其實好多咧唔同嘅電影啦。动画啦，都有画过啲太空衣噶嘛。 但系啲人会唔会觉得好似拍戏咁样咧？ 唔系啊，咁你真系唔系个冇实质用途啊嘛。即系你军服嘅最主要原因系因为你真系有个用途喺度啊嘛。点解由以前，譬如二次世界大战都系比较上单色嘅，例如红色一件或者绿色一件衫咁样。后屘点解转下要转咗做迷彩呢就系、是、因为发觉，咦，哇，喺森林嗰度咧，真系有用喎、啊！呢啲咁嘅迷彩衫，真系冇咁容易见到喎、啊。你顶帽嗰度摆几执草喺度，可以即系掩人耳目噶、啊。但系而家唔系嘛，而家问题就系、是、你喺太空，已经人类进步到可以上太空嘅时候，你又唔谂下嗰个衫嘅设计。好啦，跟住你上太空嘅时候，如果你真系要出去叫打仗啦，系咪先？咁你喺个太空叫穿梭机入边或者太空火箭入边咧， 星球大战 系啦，咁你就着住一件太空衣，嗰件太空衣咧其实系真系好有用，而唔系净系咧讲紧迷彩咧，好似有个款式，应该咧有实质多啲嘅唔同嘅用途，配合翻咧嗰个嘅火箭嘅主题，再加埋呢一个咧太空方面嗰个嘅样式啊、景色啊，各样嘢先去做一件衫嘅。譬如你讲日本啲动画都有好多系有太空衣啊，系咪先？ 高達咁樣係咪？ 高達嗰啲又已經係全部都係有曬呢啲咁嘅衫啦。好啦，咁佢哋而家話到咧，呢、這、一個嘅太空軍啊 ，Space Force 咧就會執行一啲太空嘅軍事任務。咁啊，並且咧啊話到啊有埋撥款啦，咁好犀利啦。咁佢哋咧上個月咧喺華盛頓一個嘅空軍基地又宣布咗成立啦。咁啊，但係咧件衫啊真係強差人意。咁啊，睇下會唔會嚟緊有啲機會咧？撥一撥款，或者揾個好啲嘅 designer，或者揾下啲動漫師，或者美國都有好多嘅插畫師啊， 叫 佢哋設計一下啊，係咪先？即係嗱，你一件太空衫最主要除咗係我嚟，如果你話要外喺外太空打仗嘅，咁你已經唔會話嚇用槍啦、子彈喺上面都已經勁慢啦，係咪先？一係咧就用飛彈又成咁樣，咁你都要諗下咧，有啲咩防禦嘅設計啊？又或者係除咗呢個迷彩就唔好用啦，有啲咩靚啲嘅設計、實用啲嘅，咁咧就啲人就覺得撥款咧去做呢啲衫咪抵啲咯。如果唔係咧，就嘥時間、嘥心機。除非你嗰套軍服淨係諗住喺落翻嚟地球行必嗰陣時用。系咪 影相嘅？ 影相嘅。如果唔系，乜你作为 Space Force 你影相你都个样似翻个太空人啦，你先出嚟啊，系咪先？即系你正如你系陆军嘅，你又着住件迷彩衫，咁你又冇理由着 T 恤牛仔裤出嚟噶嘛？咁如果你太空你嘅 Space Force 嘅，咁你梗系要着翻啲似太空，大家形象觉得太空嘅衫，你就算出嚟同啲一般市民影相都会好睇啲啊。 有好 信，人人能发现未来意想不到，星在膝下，花在肩上，心在心中，千万珍重即划，一步一步离开你，从不怕迷路，一次出生那些美好仍然未到，再呼吸太多美好怀疑就到，闭上眼睛可看到， 陈建安一首的作品《未知道》。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赠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爱心，寻觅知性，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嚟到咧就七点五十分嘅时间啦。咁啊，以前咧大家讲英超嘅时候，成日都会 big four big four 啦，而家就唔系啦 ，big six 啊。不过 big six 咧又系咪代表真系咁 big 咧？都唔系。咁啊，而家真系 big 到落去啦。点解咁讲咧 ？big six 啊，可以话咧就系灾难啊。咁啊，早前咧法国咧就咪热刺啦，有一个灾难性嘅失分啦。另外咧亦都有随后见到曼城同埋阿仙奴相继咧喺临完场嘅时间咧俾人绝杀，搞到和波啊。去到咧就系压轴嘅时间啦，车路士作客纽卡素更加遭到绝杀。分都冇埋，咁啊，邓顿时又觉得咧就哇，四支嘅球队已经失晒分啦。好啦，咁啊，其中啊，曼城主场迎战水晶宫戏剧性咧，咁啊，比赛末段咧连入两球俾人反超前，咁啊，就喺完场之前咧就输个乌龙球被逼和咧就2-2，咁啊，领队哥迪奥拿咧咁啊，劲无奈，咁啊，再次咧就指出啊，蓝月亮喺今季英超最重要嘅目标咧系啲乜嘢咧？已经唔系谂咧就系攞冠军啦吓，咁啊无缘噶啦，只系咧就话到守住咧前四名啊，咁啊见到咧哥迪奥拿咁啊而家目标摆咗喺前四名啦，咁啊另外亦都见得到咧就系、是、另外巴黎啊，巴黎圣日耳门 PSG 咧，亦都谂紧啊，希望咧呢一位嘅领队咧就可以过一过档，咁啊帮下手嘅。好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咧就系要望埋啦，真系睇翻咧。利物浦方面啦，咁利物浦今年咧可以话成绩相当之好啊，咁正当咧叫做 Big Six 啊，大家都喺度谂紧，哇失分，输得好犀利嘅时候，将个矛头放咗喺利物浦，利物浦咧咁而家叫做咧就领先紧啦，会唔会对曼联嘅时间都失分呢？咁头先咧听到新闻报道嘅时间啦，冇错，咁利物浦咧都系赢波嘅，咁亦都不得不承认啊，咁而家呢一队嘅球队咧相当厉害，咁可以话咧就系迎接啊，佢哋咧就系利物浦啊。高普时代嘅又一个利物浦黄金嘅年代，更加咧就系希望可以圆得到咧30年来啊，佢哋顶级联赛未完嘅一个锦标梦想啊！利物浦嘅双雄会技术性咧就压倒曼联啦，咁啊有球迷喺呢一个比赛嘅期间已经唱住咧就系我哋咧就会攞冠军啦，咁啊主帅高普啊亦都大赞咧就系佢哋球场弥漫住一种咧就赢波嘅气氛，咁啊变咗咧真系打12个人啦。当佢哋比赛嘅时间咧，球迷啊！而家咧就可以多啲發夢啦。以前咧高普一直以嚟都係比較上謙虛嘅，就話到咧咁啊比賽或者係成個聯賽咁長啦，好多嘅事情會發展成點咧，的而且確係唔知道嘅。不過而家咧見到高普咧都可以咧就係話哇開始放心啦，直頭叫啲球迷睇下發下夢啦。发梦我哋攞冠军先啦，去到嘅时候咧，真系攞冠军啦！大家再一齐咧就庆祝。利物浦喺今场咧就比赛啊，可以话咧就赢咗死敌曼联啦。咁喺今季嘅余下嘅见到啊，今季咧赢尽啊， 其余19队嘅球队。咁啊，而曼城同埋李斯特城啊，喺今轮亦都失分嘅情况底下，咁啊，红军领先咧嘅优势已经扩大到去16分，而且啊，重要咧就系俾对方咧就系小踢一场在手啊。咁啊，亦都可以见得到咧，今季啊利物浦嘅成绩相当之好。而家咧就比赛22场啦，总共有64分嘅，咁啊赢咗21场，和咗只系一场，咁啊喺今季咧仲未输过波。咁啊，曼城咧就踢咗23场48分，咁啊赢咗15场啦，和咗3场，咁啊输咗5场。好啦，第三名就李斯特城，第四位咧就系车路士，第五系曼联，第六咧就系狼队。见到热刺咧都已经跌到落第八啦，咁啊阿仙奴咧亦都系跌到落第10位噶。好啦，咁啊见到利物浦呢边啊，咪梗系开 party 庆祝啦。不过咧，另外嗰边咧系边边咧就系讲中国 U23 啊，咁啊日前咧就喺 U23 亚洲赛咧0-1不敌伊朗，咁啊喺 C 组成为咗咧就3-0嘅部队。零分，咁啊，所以3-0部队啊，咁啊叫做中国队咧，咁啊真系叫哭波丧啦，无缘啊今个嘅夏天咧举行嘅东京奥运会，咁啊阵中啊见到咧就球员咧亦都话到啦，啊而家咧就要被逼咧就写过千字啊。要写呢个3000字嘅反省书啊，咁啊会唔会有人写咧？唔知啊，报道系咁讲，咁啊睇下到时会唔会有啲报章咧就话出到嚟就真系见到，咦佢哋写咗呢一啲嘅悔过书咁、啊、样，即系讲翻自己点解会咁样失分法咧？好啦，睇埋内地方面嘅足球之后咧，就望一望啊本港嘅泳坛啦。香港游泳代表何诗蓓啊，咁啊喺19号嘅时间国际泳联冠军系列赛北京站次日嘅赛事，咁喺200米自由泳获得咧就一面嘅银牌，咁啊见到咧国际泳联冠军系列啊，总共咧就分咗咧就系深圳以及北京两站噶。何诗蓓咧喺深圳站已经咧就夺得2金2银，寻日喺北京站嘅首日啊，咁啊佢亦都喺100米嘅自由泳游出53.33秒夺金，距离保持自己香港嘅成绩仅仅咧系差0.01秒嘅啫。咁啊见到佢出战咧，佢喺呢个系列最后一个项目嘅时间就系个人200米自由泳，同场竞逐嘅咧就仲有中国泳手啦、荷兰嘅泳手等等噶。咁最后咧就有见到最后主场之利嘅杨俊宣就以1分54.98秒咧就封后，咁何诗蓓以1分55.21咧紧随夺得银牌嘅。咁希望咧香港嘅选手啊再将自己嘅成绩越做越好，去到东京奥运嘅时间咧可以继续咧就报道佢哋嘅消息咁就好啦。 在诸多酒精酸一个产地，年份与名称都有各风味，平价与贵价通通也不菲，来干一杯明士约会，神之水一口喝尽成就碰杯，我本桶和我后来似探火雪地来赠送，懂你酒一世得够，慢美酒每樽刚罕有，海风清爽加一下功地、一进口水果香气苦与甘，大干果收尾，海边最在某地，圆通的色彩邀请你品味，然后爵士曲响遍这天地，人间的仙境只需要欢喜，来干一杯明士约会，神之水一口喝尽成就碰雪地来赠送。 白色，高马优美，酒挂杯，看这么精美，愿酒痛锁起当天那风味。一个区，一种香气，走过众人间的嬉戏，北方海岛画面已勾起。 作品啊，嚟自嘅佢系 Alan 布智伦啊 ，Mr 嘅主音啊吓。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啊，咁啊运动员都系啦。咁啊而家利物浦啊真系可以开始叹下杯啊，饮杯威士忌庆祝下啦。咁啊中国 U23 方面啊，继续努力吓，写下啲千字文先。先睇呢八点钟嘅新闻简报。 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上演双红会，利物浦主场2-0正胜曼联。云迪克开赛14分钟接应角球顶入，为主队先拔头筹。沙拿在补时阶段凭一次快速反击，快放入禁区射入。利物浦22战64分继续高居榜首，领先第二位踢多一场的曼城16分，曼联就有34分排第五。另一场赛事，李斯特城在领先一球下，下半场连失两球，作客1-2不敌搬尼，李斯特城45分继续排第三。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9，日元110.19，瑞士法郎0.968，澳元0.688，加元1.307，新西兰元0.662，人民币6.861，英镑对美元1.301，欧元对美元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4090点，升4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7.86美元，卖出1558.4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嚟清凉嘅天气。本港方面，今朝早市区气温降至16度左右，而新界再低2-3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嘅北风，稍后转吹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后期潮湿有雾，日间温暖。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咁啊，净系告示打到东行线比较多车少少，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咧就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都多车啊，塞到浙江街。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交通都繁忙啦，咁啊龙尾去到汇景花园附近。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在小沥源附近。咁至于一般嘅路面交通情况咧，港岛南区嘅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嗰段咧，而家比较多车噶。九龙嘅路面情况，咁较早前咧，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彩虹村嘅快线咧，有啲紧急嘅水务维修，曾经有封路措施，而家封路开翻噶啦。 咁啊，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带多车啦，龙尾去到亚皆老街。太子道东近住旧机场段就来往方向交通都繁忙嘅。咁另外想提下大家咧，旺角花墟嗰度咧有人流管理措施嘅。咁由而家一路去到25号早上嘅八点钟，花墟道、园艺街同埋元普街，仲有部分嘅太子道西之路咧，都有封路措施。新界方面，而家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沥源村至到马料水段多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咧，就近住大学段至到科学园，交通都系繁忙噶。屯门公路嗰边咁啊，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至到青龙头段啦，仲有兆康段咧，都系多车嘅。西贡公路就近住康湖居嗰段出九龙方向，交通比较繁忙一啲。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大家好，我是林奕康。每间社企都有自己的故事。在百年文化旅馆，访客可以了解保育，同时体验活化历史建筑。提倡公平贸易的咖啡室，令地球另一边的人都可以受惠。小小的手工人工作室，可以将不同族裔连在一起。社企的故事和理念一直在我们生活之中。社企故事动人，理念代代传新。 CIBS 跆拳新导游， 我由六岁开始参加这个搏击比赛，一直输输输，无论什么比赛都好，都是输到去耍帅了，最终都在这个全港赛道试过拿一个冠军的位置的。 乘风破浪， 我们通常的传媒就会在司令船那里，哇，那天抛到不知道成成尺，那天又高又矮又高又矮，到最后就呕了，跟着不知道风又吹回去那里。 上网重温节目 cibs.ighk.hk。 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朱海婷。 早晨，彭仔。早晨，各位晨光听众。系啊，今日系星期一啊。 系啊，咁但系咧都听到啊朱海婷嘅声音咧，咁喺呢一个我哋嘅翻工嗰日子上面咧，少少调动咁啫吓。因为咧即系寻晚咧，芭比啊犀利啦。 哇，系 啊， 因为佢啊 身负重任， 身负重任啊。我哋而家近期兴讲嗰样嘢啦，有国家级任务，佢喷水啊， 争啲喷水，争 啲喷水饮紧。淡水系啦，咁啊，因为寻晚咧就系我哋啊二台咧要系同步播放呢一个跨媒体嘅特别节目咧，就系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啊。以音樂之名啊嘛，咁喺呢一個嘅直播室要留守咧，就需要一個咧重任啊，一個交俾一個重要嘅人員，咁啊交咗俾咧阿芭比，咁之後咧仲直落咧同阿 Albert 咧喺呢個二千靚歌度咧就為聽眾 再重聚， 係啊，再重聚兼且咧開金考，咁啊所以咧今朝早都勞苦功高啦， 等佢養翻下把聲，唞下瞓晏啲， 係啊，咁啊所以請阿 Heidi Jiting 咧就係幫手咧，就今朝早咧喺晨光第一线同大家见面啦，咁啊时间咧嚟到系啊早上咧星期一嘅，已经系嚟到八点啊，搭二过 十一分啦， 十一分啦吓，已经，今日咧系年廿六。 啊，氣氛上面都幾配合喎。 係啊，因為有啲花市咧，就琴日已經開始咗啦，咁亦都即係真係啦，辦年貨嘅執屋嘅所有準備功夫咧，就入直路噶啦。 係啊，同埋今日咧，原來係大寒喎。 啊，係啊，係啊， 哇，唔怪之氣氛上咁配合啦。 但嗱，今日係涼啲嘅，但係好似嚟緊呢幾日又潮濕啊，又天陰啊咁樣嚇。 咁啊，大家可以即係準備一下啦，過新年咁樣。咁啊當然啦，喺即係做你嘅家務啊，或者佈置都好啦，都要注意住自己嗰個嘅身體狀況嚇。咁啊，如果係呢一排咧，即係今日咧大寒，可能咧就較為係涼啲啦，清涼一啲，或者係有少少凍都未定嚇。咁啊，但係過兩日咧，又或者個温度咧又會回升啊。咁呢啲乍暖還寒咧，要好 好 好 陰濕我哋話嚇。咁啊，睇啲天氣先啦。今日嚟講咧，就大致多雲，早上清涼嘅，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咧就係大約21度，吹和緩嘅北風，稍後咧就會轉吹東風嘅，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嚇。展望啦，未來幾日咧都係部分時間有陽光，本週中後期係啦就係咁啦，潮濕有霧，但係日間温暖嘅。而家室外氣温17度，相對濕度都79%啦。 咁啊真係幾春天喎！ 係啊， 潮濕有霧， 即係可能凍埋呢幾日，你快啲攞埋啲褸出嚟啦，唔該。 咁啊著埋先啦，過埋呢個農曆新年啦先算啦嚇。好啦，咁啊而家咧你聽緊嘅香港電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線直播室咧，為你主持節目咧，除咗有朱海婷 Heidi 咧，亦都有我彭仔晴晴彭響樹。呢、這個時候咧，加入多一位朋友咧。 晨光財經第一線， 第一線。 好啦，嚟到星期一，我哋嘅晨光财经第一线咧，今朝早咧，彭仔咧喺电话旁边已经请嚟咗有嚟自系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喺度嘅。早晨，温卓培。 早晨啊，彭仔。 哇，今个礼拜咧，虽然啊，对于我哋香港朋友嚟讲咧，就系、是、等住过呢个农历新年啦吓、啊，差唔多都系呢个要埋年结咁样啊。咁但系咧，就今个星期咧都仲会好忙碌、哦。外围市况方面咧，有好多一啲嘅尤其是啲中央嘅銀行啦嚇，各大央行咧都好似有啲嘅會議要開啊，或者有啲動作要做咁，係咪咧？ 冇錯啦，嗱喺今日星期嚟講嘅話咧，最要留意嘅話咧就係多間嘅央行咧就分別就會議息嘅。咁啊，率先嚟講嘅話咧，喺星期一、二咧就有日本中央銀行議息啦。咁佢哋嘅議息結果咧就將會喺星期二咧就公布嘅。咁到星期三嚟講嘅話咧，就有加央行啦。到星期四咧就有挪威央行同埋歐央行議息嘅。咁而就到星期五嚟講嘅話咧，人民銀行咧雖然係放假啫，但係咧都係會制定咧最優惠利率嘅水平嘅。咁所以咧呢一系列嘅因素嚟講嘅話咧，將會係好影響咧，跟住嚟咧全球啊唔同嘅央行啊個貨幣政策。咁當中嚟講嘅話咧，我覺得最要留意嘅就係歐央行啦。就點解係歐央行咧？因為咧其他央行其實所有央行咧，我相信今個星期咧都係維持貨幣政策不變嘅啦。市場個睇法都差唔多係咁樣。咁、但係點解歐央行咧？因為歐央行咧喺過去嚟講嘅話咧，都係大刀闊斧咧，每個月講緊咧係用200億歐羅咧去買債嘅。咁而過去嘅新行長拉加德咧，就一直咧都冇喺呢個貨幣政策嗰方面嚟講嘅話咧，就透露啲乜嘢嘅前景嘅睇法啦。咁所以大家都好想聽下，喂，咁佢而家咁大量嘅量寬嘅情況之下，有冇機會縮減嗰個量寬咧？尤其是我哋見到而家歐元區嘅經濟都唔係話真係咁差嘅時候，咁佢有冇機會咁樣做咧？咁所以咧，今個星期咧要留意住佢嘅講話啦。 係咁啊，除此之外咧，就呢排咧都知道就已經喺呢一個外國方面咧，就會有啲好重要嘅會議會舉行添啦嚇。除此之外，亦都喺今個禮拜咧，就會有一啲嘅經濟數字咧會公布嘅。呢方面啊，温卓培有冇啲咩補充咁咧？ 嗱喺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除咗議息會，我哋要留意住咧，咁就全國主要嘅領袖啦，咁包括美國總統特朗普同埋德國總理默克爾啦，同埋多國嘅財商啊，同埋嘅貿易部長咧，將會雲集喺瑞士達沃斯呢個地方咧，就開大會嘅。咁據了解嚟講嘅話咧，特朗普咧就喺星期二咧，即係聽日咧就會發言嘅。咁而家市場最關心嘅就係美國同中國已經係達成咗貿易協議啦。咁跟住嚟美國嘅貿易嘅矛头会唔会转移指向欧洲咧？嗱，呢个咧就系大家关心嘅地方啦。嗱，其实咧，我啊觉得咧，佢指向欧洲咧，嗱，机会咧系存在嘅。咁但系咧，亦都有可能咧，唔喺今年去指向欧洲。因为如果你指向欧洲嘅时候，你要征欧洲嘅关税，好似同中国嘅 嘅做法去喺歐洲再做一次。你首先就係要徵佢哋嘅關税啊嘛。咁、如果你徵佢關税嘅時候，可能人哋咧英歐洲咧又會徵翻美國關税，咁可能會令到美國經濟咧就因為被徵關税嘅關係咧、就個出口差咗啊，個經濟弱咗啊。咁、呢方面咧就亦都不利美國總統啊特朗普嘅大選啦。咁另一方面嚟講，值得留意咧就喺上個星期咧就好有趣嘅，咁就呢個華盛頓郵報咧就宣布咗公布咗一樣嘢，佢就話咧美國咧就係、要求咧就德國啦、法國啦同埋英國咧就對呢一個嘅伊朗咧就係佢嘅違反佢嘅核協議咧就係、加強個制裁個譴責嘅。咁喺嗱，如果佢就講到好清楚嘅話咧，如果佢哋唔咁做嘅時候嚟講嘅話咧，美國咧就可能會對歐洲嘅入口汽車，即係入口去美國嘅汽車咧，就會徵25% 嘅關税。咁、我睇完呢個新聞嘅時候，覺得相當之有趣，因為如果美國係要借助呢一啲嘅關税嘅元素咧，去控制住歐洲，要佢達到美國要達到嘅政治目的嘅話咧，咁佢又會唔會就咁去用關税去處理嘅貿易不平衡？因為佢要用呢一樣嘢去控制歐洲嘅一個政治嗰方面嘛。咁佢又會唔會咁去用呢個去關税去解決政治嘅不平衡咧？咁呢個就係、是。 有兩難咯， 係啦，有兩難值得我哋去諗啦。咁如果佢放過歐洲嘅話，唔去徵歐洲今年嘅關税咧，咁我相信對歐洲嘅經濟今年會好好多嘅。 係，咁啊，即係因為正如阿温卓培之前都已經分析咗，就係佢如果特朗普要為咗自己個競選連任咧，係做勢或者做一個好嘅本地，佢哋指美國本地嘅經濟良好嚟到做一個優勢嘅話咧，咁佢行係啦，咁啊，即係歐洲關税去。控制呢个伊朗嘅嗰一步又系咪咁样行咧？所以有好多嘅考虑喺入边啦，嗬。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就经济数字方面咧，我哋都要留意。今个礼拜尾系咪都会有一啲嘅重要数据咧？ 冇錯，尤其是係星期五啦。咁星期五我哋係仲未放假嘅。咁 連30晚， 係啦，連30晚。咁當晚嚟講嘅話咧，就歐元區啦、英國啦、美國咧，就將會公布咧，就一月份嘅採購經理指數嘅初值嘅數字。咁等到佢哋公布呢啲數字之後嚟講嘅話咧，相信大家咧都更能夠掌握咧最新嘅歐美啊嗰、個最新嘅呢個一月份嘅情況個經濟情況。咁所以呢啲數字咧好值得我哋關注。咁而當中嚟講嘅話咧，更加值得關注咧就係、是。歐元區嘅製造業啦，點解咧？因為歐元區嘅製造業嗰個數字咧，喺過枕住差唔多過一年咧，都係喺呢一個50點樓下，即係盛衰分界線樓下，即係佢哋個製造業一路都喺度收縮緊嘅。咁大家睇下又要睇下咧，當中美嗰個貿易係改善嘅時候，又可唔可以咧係改善埋咧歐洲個製造業啦？因為呢方面係會影響埋歐洲嘅，因為全球經濟係環扣環嘅。咁如果當歐美經濟都較為改善嘅時候咧，咁其實咧對歐洲嘅出口啊，對歐洲嗰個製造業啊，都會係有機會改善。我哋即管睇下個情況能唔能夠好轉啊。 同埋呢個嗰個製造業歐洲嗰個嘅指數咧，可能都其實係會一定受到較早前即係英國啊，係咪脱歐啊，或者係當其時英國要進行大選啊，佢前後可能喺呢一個嘅。數字當中都會反映翻，會唔會 咧？你講得好啱啊，彭仔，你講得好啱。咁而家英國咧又個脱歐又明顯咗啦，即係 明朗化啦， 係啦。咁我相信咧呢啲都會咧係對歐洲咧個製造業可能會有所改善。我哋即管睇下佢能夠可以改善到幾多。 好嘅，咁啊最後咧都關心一下美國方面啦，就因為就都知道有一系列嗰啲科技公司係咪會公布業績啊？ 係啊。咁喺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最主要咧就係啲科技公司啦，咁佢哋會公布嘅第四季度嘅業績啦。咁而呢因為而家美國嘅企業嚟講嘅話咧，呢系列嘅科技公司咧，包括蘋果等等咧，佢哋係最能反映咧就係美國嗰、那個整體嗰個經濟嘅能力啦。咁我哋即管睇下佢公布完嗰、那個業績之後，咁可以咧更加清楚咧就係美國嘅最新嗰個業績嘅情況啦，從而去衡量咧美股嘅走勢啦。 好嘅，咁啊好多嘅即係財經界方面嘅消息咧，會喺今個禮拜咧都係枕住發生啊！咁啊，大家啲投資者啊關注呢一個嘅投資環境嘅朋友咧，要多多注意啦。咁啊，今朝早咧再一次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温卓培同我哋咧分析咗咁多方面嚇。咁我哋留待星期三再同你通話啦。多謝你，温卓培， 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二台通识六十秒， 就嚟踏入鼠年啦！我为自己定咗一个新目标，我要创业。 好啊，努力啊！ 但系我唔系好知应该点开始，你帮唔帮到我呢？ 嗱，我就帮唔到啦。不过我知道边个可以帮到你，你只需要写低呢个名同网址就得噶啦。名咧就系 HK Startup Society， 网址就系 HK Startup Society .hktdc.com。 等我即刻上网睇下先。 它是一个网上初创群组来的，聚集世界各地的精英创业家，分享创业见解和观点，提供一个学习、交流和合作的平台，协助有意首次创业人士踏上成功之路。 网上面还说初创路上满布挑战，更加需要好的建议和支援， HK Startup Society 就可以帮我掌握最新趋势，善用各方资源，有助启动业务，实现我的创业梦。 是不是好介绍呢？咁你仲唔快啲上网加入佢哋嘅群组？ 系、哦，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六十秒。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佢出道嘅日子咧唔係好长，但每一首佢推出嘅新歌咧都喺流行榜有非常之好嘅成绩啊！三年前有一首 Alone， 三年后有呢一只 Alone Part Two， 讲緊嘅係 Alan Walker。 Never really cared if I wasn't. We all need that someone who gets you like no one else, right when you need it the most. We all need a soul to rely on, a shoulder to cry on, a friend through the highs and lows. I'm not gonna make it alone. La la la la la. 来自挪威的 Alan Walker， 再加埋咧嚟自美国嘅一位新秀女歌手啊，亦都系近排咧人气急升嘅 Ava Max， 呢个礼拜停留不动，占第五位 Alone Part Two。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重要是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洪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好啦，今朝早呢轮到我彭仔自己呢就要告诉一件事呢俾我哋嘅听众朋友知啦，当然亦都可以俾埋朱海婷知啦。 好啊好啊。 咁啊欧同埋小柏呢都可以听下嘅咁样。呢一件事呢就当然就係、是、要多谢啲听众嘅支持啦，仲有啲电视观众嘅支持啦。咁啊昨晚呢已经係完成咗呢、我哋嘅呢个特备嘅节目啊，叫以音乐之名啦，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啦，咁啊都喺一个相当之不一样嘅环境啦，同埋个形式咧之下咧，就同啊各位嘅乐迷咧就去总结翻咧2019年嘅香港流行乐坛嘅一啲嘅成绩啦，以至到咧系大家嘅一啲心目中对一啲歌曲嘅支持啦吓，咁、都系反映出嚟嘅，因为十大中文金曲咧都系一如过往啦，都当中有好多系乐迷嘅投票。 系 咁、所以都系反映咗咧，即系大家嘅民意所在啦，亦都有系一啲嘅专业评审咧嘅参与，咁有好多啲单位咧都系出咗好多力嘅， 咁其中咧即係自己團隊當中嘅製作咧，亦都係今次都係一個幾大嘅突破嚟嘅。除咗話喺形式上邊嘅不一樣之外咧，就其實我哋嘅組成班底都係好不一樣嘅，同過去嘅日子嚟講，咁所以都可以咧，即係如果同大家聽眾去分享嘅時候咧，呢啲就係嗰啲 making of 啦，即係背後嘅一啲我哋不為人知嘅事情。咁其中咧，即係對於一個機構嚟講咧，一啲年度嘅工作咧，一啲 project 咧都係緊張嘅，咁所以每一年咧上下一心啦，喺製作嘅同時，亦都咧有好多咧啲即係火花咧會四濺嘅， 正常嘅， 係啊，好正常啊，其實都係大家為件事好嘅啫，咁所以就唔會有隔夜仇嘅嚇，咁啊講到好似哇咁嚴重咩火花四濺，又隔夜仇咁樣，係咪要爆料啊？咁其實都一啲嘅花水分享啦，因為大家都緊張件事，咁所以咧喺製作嘅过程之中咧，就好多唔同嘅岗位嘅同事咧，都会咧系会突然之间咧系会神经咧会紧张起嚟嘅，咁同时亦都会咧喐紧好多嘅，咁呢啲系正常嘅。咁譬如咧讲一啲嘅小花絮俾大家知咧，就系喺制作嘅过程入边咧，即系当大家咧啲同事之间讲，喂。需要咧，喺个制作上面或者喺个过程入边咧，有一啲嘅资料咧要准备、哦，因为好，我哋要让好多啲不论系业界啊，或者系新闻界啊，以至到系呢个嘅网友啊，同埋听众啊、观众咧，都需要咧有好多嘢要即时咧要知道嘅一啲嘅结果啊，以至到一啲嘅消息咧，我哋要满足嘅。好啦，咁A 单位要满足 B 单位亦都要满足另外一啲嘅受众，咁所以咧，大家咧就会有好多咧喺协调上边咧系需要咧做得更好嘅，咁大家互相去提出啦，咁喺提出嘅过程咧，于是咧我呢个岗位咧就会咧就好紧张啦，就会紧张起上嚟，喂。你哋各自 A 單位、B 單位、C 單位、D 單位，唔好咁緊張住，你唔好咁睇得起自己，好似全世界都好緊張，要知道你啲事情嘅發生或者你嘅消息先得㗎。我就講啦，我係講笑咁講啊。你真係当自己奥斯卡咩？咁於是呢同事又好有趣喎、哦。即係所谓呢妙问妙答。你唔好当自己搞緊奥斯卡金像奖先得㗎。唔系喎，彭仔，我哋真系当奥斯卡咁做噶、哦。 咁其实好嘅，态度认真，当你嘅 show 就系最大嘅 show， 咁都系好尊重件事、哦。 所以我都突然之间嚟一个神回应，同同事讲有志气，好嘅，你真系当奥斯卡咁做。咁所以咧，即系喺个过程入边咧，经常都会发生呢啲咧，咁得意嘅妙问妙答啦，我称之为就咁，但系从中咧，亦都系反映咗，即系大家各个单位都系紧张件事。咁所以而家在于我自己嘅角度嚟讲啦，咁昨晚咧叫顺利完成，都系多谢咁多个单位嘅。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北京同深圳分别首次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嘅病例，患者都去过武汉。广东省卫健委凌晨公布，住喺深圳嘅66岁男患者，去年12月29日到武汉探亲，今个月3日出现发烧、乏力等嘅症状，第二日翻回深圳之后就诊，其后转到深圳市定点医院隔离治疗。昨日经国家卫健委确认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患者情况稳定，广东省正是追踪他的密切接触者。另外，内地传媒引述北京市大兴区卫健委消息说，大兴区医疗机构接收两名去过武汉的发烧患者，确认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两名患者接受隔离治疗，病情平稳。

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就车多，荃湾路出返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奇德尊新村，屯门公路出返九龙，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荃锦公路落返去荃锦交汇处挤塞，车龙排到去芙蓉山路，新田公路方面去返上水，近住逢吉乡一段挤塞，车龙去到博爱交汇处，最后就是大埔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马料水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优秀流行国语歌曲 铜奖， 所以我爱，作曲冯汉铭、卫兰，作词周耀辉、冯汉铭、卫兰、Shimaika，主唱卫兰 featuring Alex Phone, Jill Fidel, Shimaika and Daniel Chu。 银奖， 孤独门口，作曲李廷辉，作词 Hush, 主唱 Jenny 李恒毅。 金奖， 说好不哭，作曲周杰伦，作词方文山，主唱周杰伦、五月天阿信。 以音乐之名，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网上重温 rthk.hk。 早晨咧，继续我哋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嘅节目时间。今日咧嚟到2020年1月20日星期一咧，就农历咧年26嘅朝早啊，8:39嘅啦。咁呢一节咧有我彭仔，再加埋朱海婷同埋小白咧，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先嚟睇下今日啦，《东方日报》嘅头版头条啊，讲翻寻日咧啲示威行动嘅，咁就话咧距离农历新年不足一星期，但是社会局势仍然动荡。反修例阵营昨日在中环举办集会，就再度演变成为警民冲突。大批穿着黑色衫的暴徒被形容为就在集会开始之后就用杂物去堵塞中环道路，并且在马路那里纵火。而警方鉴于集会主办者无法控制制局面，咁喺寻日晏昼4:00之后咧，就宣布集会解散，并且咧由一直咧同主办单位有沟通嘅两名警民关系科便装人员咧，就同大会商议安排，但系咧就黑色衫嘅暴徒就不由分说咧，就用砖头以及系木棍系 殴咧，以及追打呢两个即系警民关系组啊嘅人员，就打到咧头破血流。咁啊，防暴警以及系速龙小队咧就即时营救，咁啊施放胡椒喷雾啦，以及系催泪弹去驱散暴徒，并且带走多人嘅。咁警方咧就闹啲示威者咧，袭警行为令人发指，必定咧严正执法。咁政府咧强烈谴责暴徒啊无法无天嘅。嘅暴行啊，因为袭警啊嘛吓，咁呢一个嘅民间集会团队咧，就寻日晏昼三点钟就喺中环遮打花园咧，发起呢一个名为咧天下制裁嘅流水式集会嘅，咁系获得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嘅，咁讲，呢一个咧嚟自今天咧系东方日报嘅头条报道嚟噶吓。 好啦，跟住明报方面咧就讲到啦，年年逆市跌客，学者。者指海员即系呢个海洋公园求变池。曾经靠内地客咧撑起一半入场人次嘅海洋公园，近年入场人次就因为呢一个团客萎缩最少有四年啊，就系逆市下跌嘅。喺反修例运动出现前嘅一个年度，即系2018-19嘅年度啊，受高铁啊同埋港珠澳大桥带动，本港嘅游客量系整体升系13%，但系公园人次入场嘅人次都系反而微跌咗0.4%好啦，咁当全港嘅旅客啊跌个位数嘅时候，公园嘅入数人次就可以跌咗双位数。海洋公园正系寻求啊106.4亿元政府注资去重新发展，并且开拓啊游客团啊或者系呢个会展客嘅市场嘅。但系有学者就话到啦，2014年开幕嘅珠海长隆海洋王国啊已经截咗海洋公园跳水啦。公园早应该喺两年前就推出新计划，如今已经。太迟啦！好啦，咁睇翻咧喺2012-13年度咧，系曾经系创出咗770万入场人次嘅高峰嘅吓，咁但系海洋公园嘅客量咧就持续下跌啦，去到对上一年啊，即系2018-19年度咧，更加跌到去570万人次嘅，咁即系话咧喺2013-14至到2018-19年间嘅嗰六年啊，有五年咧其实整体嘅访港嘅旅客都系上升噶，但系当中四年啊，海洋公园嘅访客数字咧都系负增长，咁净系咧得2017-18年有增长，不过都只系0.1%啫。咁睇翻啊吓，咁啊特别抽出两年嚟睇啦。当2013-14同埋2018-19全港嘅旅客数字都系双数位增长嘅时候，其实公园嘅入场人次咧都系反微跌噶啦。咁啊，睇翻啦，有呢啲学者就认为啦，其实十年前咧，公园入场人次咧逐年增长，去到咧2011-12年嗰阵时咧，系有多项嘅新设施刺激入场人数系大升嘅，翌年就系去到嗰个高峰期咧，我哋话770万嘅高峰期咧，就系2012-13年度啦。可见咧，公园系曾经成功噶，咁但系自2014年开幕嘅，头先讲到珠海长隆海洋王国啊，系抄咗海洋公园嘅模式啦，并且咧，內地人可以直接咧就係揸車自己都去到長隆嘅時候咧，變相啊就係截咗海洋公園條水嘅啦。咁而且亦都講到啦，根據世界主題娛樂協會，咦原來有呢個會嘅，簡稱係 TEAT 咁樣嚇。根據世界主題娛樂協會嘅數據咧，就話啦，長隆啊，2015年咧就有超過550万嘅人次，翌年更加升到去咧847.4万添。咁可以話咧，長隆舊年咧就位於全球。主题乐园总客量已经去到第十位噶啦，海洋公园就梗系排第20位。咁啊，虽然就唔系净系睇单一对手比较嘅，不过即系今次嘅拨款攞唔攞到啦，同埋之后点样去快啲更新一啲内容去吸引翻游客咧，就真系要加油咯。 其实真系内容咧先重要啊，即系你俾咗钱佢啊，俾咗地佢咧，但系如果佢嗰个嘅喺个乐园入边嘅设施，以至到嗰个方向啊，嗰啲内容唔够吸引咧，唔够灵活多变咧，又就是盏系即系停滞不前嘅咋， 苏芬啲人都整靓啲啦， 系啦，我已经讲过噶啦， 加油啊！ 好问下我哋啲民意啊嘛， 再睇埋嚟自苹果日报方面嘅报道，讲到咧就系湖北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人数急升啊，寻日宣布新增17宗嘅个案，咁啊累计确诊62宗，当局强调病毒传染力不强，咁啊疫情可以控制，咁但系传染来源以及咧就传播途径啊尚未掌握到，国家卫健委宣布咧，咁啊防疫扩至到全国嘅，咁啊以陆续咧就向各省派出咧就工作组，咁啊指导防控工作，并且全国建立一个咧叫做日 報告、零報告的制度，希望就同做好衛生措施啦。同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亦都懷疑有疑似的病例，集中就是收治傳染病的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至少接收了17名的疑似感染病人。有武漢的男子因為發燒咳嗽求診，一度就惹起恐慌。咁啊，再睇埋啦，武漢市咁啊，尋日咧就宣布啊，至到咧就係今日為止咧就感染個案累計62宗，咁啊其中19人已經出院，8人嚴重，2個人係死亡，其餘患者病情穩定噶。當局亦都追蹤到咧763名啊密切嘅接觸者，全部已經接受留醫嘅觀察噶啦。咁啊，當中681人咧就完成觀察之後，目前咧就冇病發嘅現象。國內嘅專家認為啊，咁啊初步印象啦，咁啊病毒傳染力不強，不排除有限度的人传人。至于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就认为，由于新型的冠状病毒基因图谱分析是类似源自蝙蝠的冠状病毒，和活家禽的关系不大，质疑部分的活家禽就搭单卖野味，咁啊，当局咧就为整体街市卫生咧一并禁售。咁但系有武汉市民就指出啦，地铁站只系有一般嘅安检，咁啊没有呢个防疫嘅检查措施，大部分嘅乘客咧其实都系冇戴口罩噶。北大免疫学系副主任咧就认为啦，好有可能啊系其他地区咧就冇检测该病毒，咁啊国内嘅医院或者就系其他嘅场所都没收到，没有啊收到咧就系要求要关注来自武汉嘅发热病人，咁啊患感冒者亦都不会去检测冠状病毒，咁所以咧。可能要在控制方面真係做多啲檢測先至足夠啦。以上嚟自《蘋果日報》嘅報導。 好，唔該曬小白。跟住咧，同大家睇下《星島日報》今日嘅頭版頭條啊，亦都係咧《星島日報》咧喺美國直擊嘅一單新聞嚟嘅。咁、那個內容話咧，前日出獄啊之後咧就被放逐去到美國嘅呢個被形容為末代賊王嘅桂炳雄咧，咁就喺香港執法人員陪同之下，咁就乘搭航機咧係去到美國機場啦。咁啊，經當地移民局的人员查问后，一如《星岛日报》所料就成功入境，而《星岛日报》的记者就直击他步出机场禁区，即由机场职员以及两名的男女亲友就护送离开的，期间就形容为狼狈躲避记者镜头，无复当年凶悍一面，但是同行的外籍親友咧就因為不滿被拍攝，一度咧企圖向記者施襲，最終咧一眾人咧就登車揚長而去，行蹤成迷咁話。咁啊，內容亦都有講話，59歲嘅桂炳雄咧，前日就喺6名香港執法人員陪同之下咧，就坐飛機咧去到美國噶。咁就去到邊度咧？就係鄰近紐約嘅新澤西州嘅國際機場嗰度。咁佢喺航行期間，即係飛機上面咧，就話桂炳雄咧係維持一貫低調作風，拒絕接受咧同一班機嘅記者訪問。咁啊，當發現有記者拍攝之後咧，就曾經向身邊嘅執法人員咧求助嘅，又向咧機艙服務員投訴，就務求咧不被騷擾啦咁嘅。好啦，去到美國之後點咧？嗱，桂炳雄咧就出獄順利去到美國，引起當地華人議論紛紛。有係旅美嘅美。有旅美嘅香港商界领袖就表示啦，就美国枪械泛滥啊，咁啊担心咧有人会重操故业持械犯案，咁啊希望对方咧重新做人咁讲。呢个嚟自今天咧《星岛日报》嘅头条啊，美国直击报道啊。 好啦，跟住咧《经济日报》方面嘅港民就关心下啦噃，我哋农历新年嘅市道，大家又谂住去行年宵咧，睇睇最新嘅情况吓。 得失货啫， 系啊，维园年宵开锣啦，取消干货。通道就畅顺嘅，咁啊维园嘅年宵市场咧，琴日首日启市，喺今次第一次取消干货嘅摊位之下啦，摊位都系以售卖呢个花为主嘅。有档主就话：，第一日咧都销情理想，但系受到经济转差同埋社会气氛影响，有档主咧都忧虑销情噶，只系要求回本就算啦。咁但有市民就话啦，取消咗干货摊位影响人流，但系今年咧就较以往好行咗，不过咧就好似觉得争咗啲过年气氛啦。好啦，咁啊睇翻啊早前 社會就基政府就基於呢個社會嘅情況，宣布今年嘅年宵咧就唔會有任何嘅乾貨攤位。所以喺維園方面咧，今年只係有216個嘅濕貨攤位同埋兩個嘅熟食檔嘅啫。因此啊，各個濕貨攤檔之間嘅距離咧就明顯較以往係鬆動噶。咁啊，通道亦都係寬闊。好啦，睇下唔同人士嘅反應先。有負責賣吉嘅吉祥嘅負責人咧就話啦：，哎呀，第一日嘅人流都一般少咗啦。今次嚟買貨第一日嚟買嘅咧，都主要係熟客嘅。咁佢預計啦，今年咧就會少咗三成嘅生意啦。加埋經濟差，咁貨品嘅定價咧都唔可以太進取啦，亦都入少咗四成嘅貨，只係希望咧就唔要蝕錢啫。好，呢個係吉檔方面負責人啊。咁啊，桃花大王又點講咧？佢就話啦，今個冬季咧氣温都係比較和暖嘅，所以桃花咧都係較以往提早開花，亦都係冇加價嘅。咁啊，琴日嚟講就銷情理想嘅。咁但係咧，你講翻啦，有嚟買花嘅人就話咧，咁其實同以往嘅情況都差唔多啦，係入得嚟都預咗買花噶啦，咁啊，咁所以咧有熟食檔嘅檔主又點講啦？過去兩年咧都有擺年宵，今年咧佢自己估計熟食檔方面嚇，首日嘅人流咧係減少咗六至七成，少咗乾貨真係令到佢嘅生意額咧係受影響一半嘅、嗯。 原來真係有影響、啊。 咁係嗱，你買住花咧就好難再篤串魚蛋啊，買嘢食啊咁樣，但你買住乾貨咧就可能容易啲咯，係、嗯、咯，不如食完先買咯， 食完先買咯， 幫襯下啦。 得意啊！不過我自己行年宵咧，我就係怕咗乾貨，好嘈，好多人咯。 咁而家咪啱你咯。 係啊， 咁你快啲去啊，消費一下。 你就去曬各個場嗰度支持啦。 係咯， 嘅咁多啊，要諗下先啊。 去散錢啊嘛，你可以。好啦，跟住再睇埋嚟自文匯報方面嘅報導。經過十日嘅漫長討論之後啊，英國哈利王子與及夫人梅根嘅引退安排終於有定案啦。皇室宣布啊，哈利夫婦將會放棄殿下嘅頭銜，咁啊停止履行包括咧就係軍職在內嘅一切皇室公務，不再接受公帑嘅資助，所有嘅安排喺春天就會生效啦。咁啊新嘅安排等同咧就要哈利夫婦完全係退出皇室，比起佢哋原先啊要求嘅半留半退咧就徹底得多啦。一个传媒将之解读为就是英女王对二人的惩罚，以表明皇室成员身份和一般人的生活好像如遇熊掌不可以兼得。白金汉宫的声明也指出，哈利与梅根将不会再正式代表英女王，因此哈利将要放弃所有的军职，包括就是继承自祖父菲纳亲王的皇家海军陆战队名誉总司令，也不再担任英联邦青年大使，但是两个人可以维持对非政府组织的私人赞助，保留咧萨塞克斯公爵以及公爵夫人的封号。哈利作为王位第六继承人的身份亦都不会变噶。英女王的声明依然充满住温情噶，佢亦都话到啦，哈利梅根同埋两个嘅儿子阿奇啊，将会咧就系永远啊系佢爱惜的家族成员。咁啊，佢理解佢哋过去两年因为严密的审视而经历咗嘅挑战，同时亦都支持佢哋希望有独立的生活嘅。不过咧，有啲嘅小插曲、另外一个问题咩咧？就是、梅根入籍英国嘅问题啦。咁啊，佢申请入籍呢个英国啦。咁但系由于相关嘅法例规定咧，入籍嘅申请人必须经常住喺英国。啊，暂时未知道梅根啊会否因此放弃入籍嘅。咁、但系佢哋两个人今后嘅税务地位啊，皇室声明亦都冇详细说明嘅、因为佢哋两个人 又有传嚟啦嘛，而家 系啦，有传闻佢哋会长居呢个加拿大嘛，系啦，咁所以入籍嘅问题系点咧咁样？ 咁如果调翻转系哈利要入籍加拿大就尴尬啲，我反而 睇下佢哋会点样决定啦吓。嚟自文汇报嘅报道。 台子 O 投资 O to O 晨光第一线投资 O to O 阿屋请嚟咧，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Jason 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咁啊，今日个市方面你又点睇咧？ 睇翻上个星期五咧，其实就港股咧就先低后高啊，咁啊就临尾咧一个钟咧就发力，忽然之间咧抽升咗成170点噶，吓咁啊最后咧就升穿埋29000收市添，吓咁啊如果你睇周线嘅话咧，就已经系连续七个礼拜咧系做好噶，咁向上嘅，吓咁就港股方面咧，其实成个走势咧都系相当之理想啦，吓因为咧已经升穿咗咧呢个2018年1月以嚟咧嗰个下降轨啊，咁啊整体咧就即系变。 變成係一個即係向上嘅趨勢啦嚇。咁港股呢邊其實重磅股咧，陸陸續續亦都係開始破頂啦。咁包括咩咧？騰訊啦，咁上星期五咧就平保亦都係即係創新高啦咁樣。咁所以其實整體而言咧，都係港股仍然係向上嘅氣氛，向上個機會係比較大嘅。咁短線嚟睇咧，就恆指咧嗰個阻力位咧就喺29,400點左右嘅。咁所以大家都仍然係即係可以即係向上做好啦咁樣。咁美股嗰邊咧，咁今日咧就假期休市嘅，咁所以咧就今晚咧就即係冇美股啦。咁但係咧港股呢邊就會繼續咁估計咧就即係喺農曆新年前啦咁樣。咁呢個禮拜咧都係即係反覆向上為主嘅咁就要留意翻啦，就係即係唔同嘅即係二三線嘅板塊啦。咁其實例如啦，豪賭股啦咁樣，咁其實都係近排嚟講做得非常之好，可以繼續即係尋頂嘅一類嘅股票啦咁樣。咁另外一方面咧，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即係下個月開始啦，咁其實港股就會進入呢個業績期噶嚇。咁有好多即係舊年業績做得比較好嘅即係股份啦，即係例如一啲物管啦，又或者係一啲內房股啦，咁陸陸續續咧都會即係發出盈起啊嚇。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咧睺下呢一類嘅股份啦，咁就即係尋寶啦。咁下個月咧都可以，即係應該都可以揾到食嘅。 嗯，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著名財經專欄作家 Jason 毅力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該 ，Jason， 拜拜。 好，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Good morning 啊，系电子海婷。 早晨啊，华梅姐。 阿O 都喺度噶，不过咧把声太难啦， 有啲又好难言嘅感觉。 系啊，但系其实我觉得啦，今日咧，今朝阿 O 啦个声音咧，难得嚟系带一啲 sexy 啊。你讲一声早晨嚟俾姐姐听下先吓。点啊？ 早晨啊！ 哎 呀，仲走埋音， 哇！真系有啲打冷震同起鸡皮啊！哎呀，太 sexy 啦！你唔好再讲嘢啦，好啦，嗱咁样啊，啱晒啦，朱海婷，我哋咧啲 girls talk 可以啊， 你 新年啊，会唔会买新嘅底衫底裤啊？ 哇 底底 有啦，买咗啦， 买咗添啦，买咩颜色透唔透露得？啊，都系你中意嘅紫色啦， 唔系、 啊？哎呀，竟然唔系啊！ 新年我要着得红啲嘅、 啊，红当当咁样都啱嘅，各有喜好啦。我华梅咧就未买嘅吓，但系咧我就参考咗一个咧资料啊，就原来咧日本方面咧，佢哋咧有做呢一个内衣嘅调查，就系咧关。究竟日本嘅男士咧，佢哋中意女士咧，即系着乜嘢颜色嘅底衫底裤咧？咁哇，估唔到喎，咁传统同埋保守啊！佢哋咧第一位啦，系中意咧黑色嘅底衫底裤啊！ 哇，超过三成啊！ 系啊，黑色咧即系有神秘感啊！好啦，咁究竟排第二嘅日本男士咧，佢哋欢喜嘅内衣裤啊嘅内衣衫裤嘅颜色系咩咧？是深蓝色喎、 啊，即系倾向深色喎、 啊，深蓝色、啊、 配合日本嘅少女白雪雪嘅皮肤， 系咪咁样呢？第三位系粉红色， 求阿姨啦， 系啦，嗱呢个咧开始咧配合翻咧女士嗰个嘅即系女性化嘅感觉、 啊。其实我又想反驳下， 系点样 咧？啲男士几多岁先？嗱，啲男士岁数可能都影响赛果呢个投票结果噶噃。 啊，佢呢一个又冇反映，佢就话系日本嘅男。男士啫，好，我哋讲到第四位，第四位咧就系白色， 纯情嘅白色， 系啦，好啦，第五位咧都系蓝色，即系湖水蓝， 浅蓝咯， 系啦，好啦，红色，朱海婷你讲嘅啫， 咁低噶个位置。 系咩个空个低定咩？ 个排位啊， 系第六位啊，讲咁多咧。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黑色底衫底裤贺新年，日本男士话卡哇伊啊！ 咁障碍物同埋意外事故俾大家知先啦。咁啊，讲到咧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喺北角码头对开咧，路面有障碍物啦，慢线受阻，咁啊几塞车噶。龙尾去到维多利亚公园附近噶。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北角码头对开慢线有路面障碍物，龙尾塞到去维园。咁另外一宗意外咧，就喺呢个将军澳道嘅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喺启田道对开咧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啦，塞到去单车公园。好多车啊！将军澳道下行，近住启田道有意外，塞到去单车公园。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塞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同埋尖沙咀线咧好多车啊，塞到去新山道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九龙入口都有龙尾，港岛去九龙咧龙尾喺北角警署，九龙入口龙尾过咗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西界花园。咁另外将军澳隧道出去将军澳出去呢个观塘方向咧，龙尾就喺单车馆公园附近嘅。咁其他本路面交通情况，而家九龙区咧龙翔道去观塘咧就近住坪石去到钻石山段车多，行车缓慢噶。新界方面咧，元朗公路去落马洲方向坳头嘅大多车，龙尾去到十八乡回旋处。咁全锦公路而家落去呢个全锦交汇处嗰度咧，都系多车嘅，龙尾近光板田村。仲有就系大埔公路啦，大埔公路而家出去九龙方向，沥源村至到科学园段咧，都系多车，龙尾去到天富海湾。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今个农历新年，骚动音乐有好多明星啊！ 犀利啦！我哋有 张敬轩、刁亦菲、林依文、Edgar、方浩文、施柯莎、Carla、Jenny、何韵诗、Rubberband、周国贤， 仲有陈奕迅、 你哥。你哥 得哥咋？做咩啊？ 就去同你睇运程。 你个音乐节目嚟噶， 听咪知咯。 留意1月20同埋27号香港电台第二台下昼3点到5点 ,Eric, 燕卿骚动音乐。 用音乐同你睇运程行大运。 我是黄淑仪，预防禽流感，大家处理新鲜同冰鲜家禽记得注意卫生。买活鸡嗰阵千祈唔好摸啲鸡同吹佢哋嘅尾部。接触过家禽同蛋类唔好摸眼、鼻同口。仲要洗干净双手同用过嘅器具。食物的中心温度要够摄氏75度，鸡蛋都要煮熟先至好食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预防禽流感，注意卫生，食得安心。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好啦，进入另一个小时嘅晨光第一线，时间嚟到星期一嘅朝早九点零八分，直播室咧有小白， 早晨， 阿 O。 Hello， 早晨， 好嘢喎，仲有朱海婷， 早晨， 同埋有个彭仔肯士，系咁啊，今日星期一咧就今天就唔需要咧就 call 大家嚟咧。 就要去霸住个晨光 morning call。咁但係呢嚟緊呢有啲春节嘅假期，我哋需唔需要呼吁下呢？ 係呀，其实今个礼拜三同埋下个星期二呢、都好似呢係有啲空间。 係 啦，冇错啦，可以俾大家打电话上嚟预约嘅。 係 啦，咁啱啦，如果下个星期嘅话春节喎、 同埋今个星期三咧，依然系年廿八咧，大家都个心仲系喺呢个洗邋遢嗰度，就未有人点唱系咪啊？ 可能系咁样，咁大家可以即系趁住呢一个空档嘅时间咧，就打电话嚟18723881872388咧，就阿 O 咧，佢用佢好磁性嘅声线啊， 磁性 O 啊， 系啦， 磁性 O， 唔系磁石 O。系啦，咁就会接大家嘅电话，同大家咧做一个嘅预约登记晨光 morning call。咁如果想话咧农历新年期间咧同你嘅亲友拜年咧，都可以系一个好特别嘅方式。 冇错啦。除咗拜年之外咧，头先又讲过啦，年廿八啊嘛，系咪？洗邋遢咧，好多人屋企就会想啊姐姐帮手嘅。咁啊，姐姐除咗就系打扫之外咧，有阵时譬如我同 Heidi 都明白啦， 照顾小朋友， 照顾小朋友真系好紧要嘅。 系啊，有辣有唔辣咧，有阵时佢哋嘅出现都吓， 系啦，有辣有唔辣嘅。咁到底姐姐系点样辣，又点样唔辣，又点样可以帮到，又点样帮唔到？大家凑小朋友 咧，如果屋企嗰个姐姐系辣嘅，即系辣姐姐，好似辣妹咁， 哇！ 咁会唔会啲女主人好担心啊？ 哦，你讲呢啲辣，我以为你话恶嗰啲辣，我都见过啲嗰啲辣咧都惊。 你讲嗰啲辣就 juicy 啲、啊， 我讲嗰啲辣系外形，哇，好系啦， 我 见过， 我 见 过有一 个， 我见过有一个就 系、是、咧、 有啲朋友嘅姐姐嚟嘅，系佢已经冇做噶啦。有一次出现见到一个啊，点解同佢个女玩得咁开心？我低胸小背心，我边个嚟？噶、這、呢个咁样、我以前个姐姐咯，不过我相信系离开咗之后咧，先至回复真我嘅啫。 咁、样，不过其实咧又唔应该系以貌取人嘅，可能真系人哋好有爱心，好做得嘢， 系咯，都系啦。做嘢嘅时候就唔穿小背心都系应该嘅。 咁啊，衣着上面家家有求啦，如果你觉得佢适合咪适合咯，唔适合咁你咪出下声咯。 可能有啲人啊，好中意好 hot 咧，系咪？ 冇问题，系啊， 冇问题，系啊。 由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守护同心，同步呈现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嘅亲子百分百咧，今日邀请到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啊，嘉嘉咧上到上嚟嘅。早晨啊，嘉嘉！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咁啊，屋企咧，我相信好多香港嘅朋友啦，都会遇到一个情况，就系、是由于爸爸妈妈都要出外工作啦，系咪？咁、自己嘅本身嘅父母咧，即系爷爷嫲嫲、公公婆婆，未必得闲咧去到帮手凑小朋友嘅。好多时咧都会依赖咗咧，就系外来嘅力量。外来嘅力量系咩咧？工人姐姐啦。所以工人姐姐咧，亦都系屋企入边咧重要一个嘅成员，可以帮助咧就系爸爸妈妈咧去到做好多嘅工作，减轻佢哋嘅负担。原意咧就肯定系咁嘅。咁但系相信咧，香港有好多唔同嘅 case 咧，就即系工人同工人姐姐嘅沟通啊，或者喺屋企嘅工作分配啊，管理小朋友各方面咧，教导小朋友啊，都应该系乱七八糟噶，家家。 都系啊，都同过好多家长倾咧，佢哋好多经验。基本上，我谂十个家长有 十一个系嘛， 有不止，有七个都一定系有工人姐姐嘅。咁、而七个里面咧，有八个咧都系即系投诉嘅。 明白明白， 冇错， 系啦， 系啦。咁不过喺讲管教或者小朋友嗰啲处理之前咧，其实反而系我哋即系讲真啦，真系香港系有一个限制啦，即系因为大家工作系搞唔掂，所以咧就。我哋要真系揾一啲外来嘅力量，咁但系当我哋揾工人姐姐嘅时候，佢系真系住喺屋企噶嘛？ 系啊， 咁所以其实某程度上咧，你都唔可以完全去睇作呢一个系一个工人。如果你睇作呢个工人嘅话咧，好多时咧就会有好多相处上嘅问题，始终都系日日都见啊。 嗯，因为大家都系人啊嘛，系咪？某程度上我又觉得咧，其实虽然佢系喺度打工，咁但系大家享有权利应该系平等嘅。 系啊，系啊， 即系呢个我自己觉得啦，吓咁同埋，因为有阵时啲人你吩咐咗去做，咁系应该要叫佢做嘅，因为佢的而且确系瘦身啊嘛，系咪先？咁但系喺其他方面，我觉得都应该系要尽量平等翻嘅，即系佢唔舒服或者系佢需要帮忙嘅时候，其实我哋就算作为雇主咧，都应该去帮手嘅，即系呢个都系我态度嚟嘅。 系啊，呢、这个态度非常之好啊。 系啊，我好讲人权噶，即系就算有好多方面咧，我觉得有啲嘢系佢应该佢做嘅。 但佢忙緊呢，我又趕嘅時候我都會去幫手囉，因為冇理由你擁曬啲嘢俾佢做㗎嘛，佢收你人工啫，但係唔係代表佢乜嘢都要自己係咁幫你衝鋒陷陣㗎嘛，係咪先？即係工作始終係自己嘅，咁有時啲嘢有個概念就係姐姐係我嚟幫手嘅，係咪？你就唔係樣樣嘢俾曬佢做囉，呢、這個我覺得好多家長都要諗一諗下。 係啊，同埋其實講真，如果關係唔好啦，又或者有摩擦啦，到最尾、啊、即係受罪嗰個係邊個呢？ 咪又係自己， 都係自己，冇錯，係 咪？ 係啦， 工人姐姐喺度打工，佢隔兩年佢都走啦，係咪先？如果合約完咗嘅話， 係啊。之前你有冇聽過呢啲個案呢、啊、即係我都聽過嘅，真係即係個媽媽呢，即係唔記得漏咗嘢翻屋企就拎啦。咁、啊、咧點知一開門咧就見到工人姐姐咧揾只腳趾公咧啜落去個小朋友、啊、個小朋友個地下度，跟住俾只腳趾公啜住佢啊嘛。咁就即係佢自己傾電話咁樣。咁、啊、即係如果你請咗工人翻嚟，你唔能夠令到佢覺得呢個屋企其實都係佢有份嘅，又或者令唔到大家。个关系又好嘅，佢嗰个归属感好低嘅、 嗯， 其实好容易就会发生好多情况，而嗰个受害者都会系你自己啊嘛。 啱啊，咁啊，工人姐姐啦，又或者系我哋每一个屋企嘅成员入边，大家都有自己嘅角色嘅，咁应该点样去到即系有一个更加清晰嘅定位会好啲咧？ 其实小柏，你有冇工人姐姐嘅？ 我有。 你个角色定位会系点样嘅？你对佢嘅期望系点样嘅？ 我对佢期望啊， 系啊系啊， 对佢期望又唔会特别大嘅。咁我成日都系同譬如我仔仔咁样，小小伯佢都会同我讲就啊，譬如姐姐放假嘅时候，我都话点解今日唔可以叫姐姐做嘢？我都会好清楚解释，就系话姐姐虽然住喺我哋屋企，但系佢咧系喺度打工嘅，咁所以咧。佢放假嘅時候咧，佢反而唔會喺屋企嘅，佢會出咗去玩嘅。咁嗰日你就唔可以咧，叫姐姐幫手做乜嘢？就算你攞隻杯啊，你都要自己諗辦法去到攞。咁啊，從而都希望透過呢一啲嘅嘢，令到佢明白咧，即係屋企發生緊咩事啦。第二，亦都希望佢更加有自己學習嘅時間咁樣咯。 係啊，其實即係父母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位就係我哋點樣定工人姐姐佢嘅角色，同埋你對佢期望係去到邊度、 啊？ 即係如果你時刻都覺得工人姐姐其實係老闆，乜嘢都一定要做曬嘅，咁就會好弊啦，因為咧會好多積怨啦、 嗯， 又或者你會好多投訴啦、 嗯， 你好多不滿啦，咁、 嗯、 呢啲不滿同埋積怨咧，好多時都會令到大家好多衝突，咁、 嗯、 到真係相處同埋你真係要俾指令要做一啲嘢，甚或乎有啲嘢唔係真係指令嘅問題，而係個態度。喺度佢愿唔愿意做啦，佢、 嗯、 会唔会做得好，佢想唔想用你去做得好咧，咁、 嗯、 就会形成呢一个张力喺里面咯。 嗯，咁啊都几系一个大嘅学问嘅、哦，会唔会遇到呢个情况咧？甚至乎系即系工人姐姐同埋即系自己父母啊嗰个角色嘅分配方面咧，喺家长甚至乎即系个姐姐喺呢个小朋友面前咧，系要点样可以做到更加清晰咧？有啲小朋友咧。佢聽姐姐話多過聽自己爸爸媽媽話嘅喎，我呢啲 case 我都見過喎。 呢、這個都好多，即係有啲父母直頭同我講咧，佢好妒忌工人姐姐，因為咧係 啊，直頭話啊，佢今日話要同姐姐瞓，話唔同我瞓啦，點解會咁？我先係 心酸 咁樣， 呢、這個真係心酸喎、 啊。係啊，真係會咁樣。咁但係又即係有時我都會同家長講，咁我哋又真係要接受呢個事實。即係事實就係小朋友嘅陪伴時間係要。真係好充足， 係啊，要多噶， 係啦。而工人姐姐其實講真，佢做得好，佢真係陪伴你嘅小朋友有質素，個、 嗯、 小朋友先會中意工人姐姐噶嘛。 啊、 即係調翻轉，我哋咁樣諗到，我哋都好慶幸佢中意工人姐姐喎、 啊。即係代表工人姐姐真係盡責啦，同埋攞個心出嚟。 冇錯，即係如果佢即係唔願意跟工人姐姐嘅話，即係其實工人姐姐可能處理得都唔係真係咁理想。咁、啊、所以我哋要接受我哋有呢啲限制啦，同埋定立一個好嘅期望啦，同、 嗯、 工人姐姐要有一個好嘅。協調啦，同埋我哋真係要尊重翻，同埋有禮貌咁對工人姐姐。咁喺啲空間裏面咧，我覺得可以做多啲嘅，即係包括就係你同佢相處，你點樣令到佢覺得我其實你真係幫手喺屋企裏面係一個成員。咁呢啲 增加佢歸屬感喎、 啊。冇錯，雖然咧有時咧會令到父母覺得哇，好似做多咗嘢喎。其實我即係請佢翻嚟，我真係想佢減輕我好多嘢。但係有時呢一啲嘢咧，你做得好咧，反而你之後有好多好撈教，同埋你覺得好烦恼嘅嘢，佢又帮你分担咗。 嗯，有冇啲例子可以举下咧？呢、這个 舉個例啦，即係例如我哋處理小朋友先算啦，即係去翻小朋友嗰個位置，其實你叫個工人姐姐，你陪個小朋友玩啦， 嗯， 其實佢可以好 hea 喎，即係意思係佢坐喺度，佢唔做任何，或者佢真係走去繼續做佢嘅家務，嗯，我確保你小朋友安全感就已經得啦。咁，嗯，其實佢係唔需要同小朋友好有質素咁玩，嗯，但如果你能夠令到佢覺得呢個家庭係佢一份子，嗯，個小朋友其實都係好似親人一樣，嗯，即係你會睇住佢大嘅，你令到個小朋友係尊重工人姐姐嘅，咁，嗯，個工人姐姐會覺得，啊，其實我都真係有份去貢獻喺呢個屋企，佢會見到有成果啦，佢會有成功感啦。跟住佢處理小朋友，例如玩即係算啦，佢， 嗯， 真係好用心同小朋友玩， 嗯， 甚或乎如果你將來你真係想有啲管教嘅嘢，你想工人姐姐去協調，同，嗯，你一齊配合， 嗯， 咁可能佢個動力又會大好多。 哦，咁呢個就可以再慢慢研究下，到底點樣可以即係同工人姐姐配合，即係子女管教嗰方面啦。咁但係有陣時咧，即係工人姐姐嗰個工作量咧，其實家長應該點樣好地同工人姐姐個分配好咧？ 冇噶，首先你要好清楚知道你屋企有幾多嘢做先。 啊，個個屋企都多嘢做噶啦，有小朋友。 我想講有時家有啲家長咧係唔係好清晰自己其實安排咗幾多工作俾工人姐姐？ 啊， 即係其實我哋都大概知咧，其實工人姐姐佢嘅速度啦，嗱唔係個個工人姐姐嘅速度都係好似你咁快嘅，即係真係好多人投訴我咁蠢嘅，咁慢嘅，可唔可以快少少？但係我其實即係喺香港呢，這個即係咁快嘅社會咧，嗯，我哋已經常常好細個已經俾人去培訓到一個點，就係，是，啲嘢要好快速，要用最 短嘅時間 做最 少嘅 多嘅嘢，冇錯啦，係啦， 生產最多嘅嘢， 效率 最高嘅效率， 效率。咁， 啊， 但係其實工人姐姐佢可能係印佣又好，又或非佣都好，其實喺佢哋嘅國家，佢哋嗰個速度未必真係咁快，或者佢做嘢嗰個方式同我哋好唔同。 嗯， 咁變咗好多時，我哋呢啲位，我哋又要睇工人姐姐嘅速度啦。佢嘅處理方法啦，其實大概處理一樣嘢，其實佢用幾多時間，咁你大概就會知其實佢有幾忙啦。咁， 嗯， 佢有幾忙咧，你就要知道嗰個次序，邊一啲係必須要處理，邊，嗯，一啲咧其實次要處理。咁， 嗯， 但係當然啦，佢嗰個動力有幾高咧，就好視乎頭先我講啦，你能唔能夠令佢覺得呢一個家係同佢有關啦，令到佢覺得有歸屬感，否則咧其實佢係可以做得好慢嘅喎啲嘢，佢，繼續用佢嘅方法去處理。咁所以咧， 即係做啦， 冇錯。咁所以咧，令到工人姐姐覺得被尊重，同埋喺屋企係有角色，係能夠令到你咧，同佢關係好之餘咧，佢做嘢嗰個效率，甚或乎佢將來配合你嘅嗰個配合度咧，又會爭好遠嘅。 嗯，如果有個工人姐姐係可以好好地配合整個嘅屋企嘅運作嘅時候咧，咁啊，甚至乎，即係下一步好緊要啦，延伸到就係管教子女咧，其實某程度上都可以依靠咧就係姐姐嘅，唔係話即係全部靠曬姐姐教，但係某一啲嘅嘢你叫姐姐一齊幫下手咧，都係好有效去到管教子女。我哋下個星期可以傾下呢個問題啊，唔該曬嘉嘉，拜拜， 拜拜。 我比较干燥，我比较超重，我比较矮，我比较高，我终止发育，我拥我的好，我起我的梦，我轻了的，我心碎的，那需要认同。世界如何排斥，哪怕要成为工地，我演我的古怪角色，当我毫无常识，这晚又由你呼应，呼应在沙哑都发声，共我不假思索抛开枷锁，头戳破黑白世俗眼光，一起释放心中的火，让热烫身体不再安坐，金色呼吸头顶有个多少众多古怪的，今晚摊开不再掩饰，青色肤色一双手又破，多少众多么争议的，亦要通宵通宵通宵疯癫疯癫 ，Come on now。 如何排斥，我也会绽放生命，我演我的高贵角色。当我毫无常识，这晚也有你倾听，倾听在沙哑都发声，共我不假思索抛开枷锁，就突破黑板世俗眼光，一起释放心中的火，让热透身体不再安坐。金色肤色头顶有个多少众多古怪的，今晚摊开不再掩饰。青色肤色一双手有破多少众多么争议的，亦要通宵通宵通宵疯癫疯癫。Come on now， 外貌极奇怪，仍未及世界奇怪，所有所有曲解，为何是常态？毛毛爱到过了界，毛毛都想踩一踩。今天起不必需因同情或崇拜，一切古怪的或是亦极具特色，所有所有肤色亦是万样美。天际多少的星星都有闪烁方式，就似你我亦会变作耀眼的星。共我撕开束缚，抛开枷锁，一起点火，让热烫身体不再安坐。一身污迹头顶有个多少众多古怪的，今晚摊开不再掩饰。七彩肤色一双手有破多少众多么争议的，亦要通宵通宵通宵疯癫疯癫。Come on now， 一首歌曲啊，头顶有个 咁啊，不同嘅小朋友都有唔同嘅个性嘅， 系啊，咁 可能有啲灵觉，亦都可能会咧好跳脱，咁啊最紧要即系家长再加埋工人姐姐，有时都可以帮下手，咁就好啦， 大家沟通好啲，咁啊可以凑得好啲咯， 啱啱嘅。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凑埋阿朱海婷一齐同阿罗启新倾下偈。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精神今日 好精神啊！ 啊，咁精神，莫非今晚有好节目等住我哋睇？港台电视三十一， 即系呢啲就针对性嘅嘢吓，咁啊，即系八点钟嘅时候，铿锵集嗱，套丁呢样嘢咧，其实喺香港咧都好耐历史啦。咁但系咧喺几年前咧有单案件咧，咁啊法官咧即系法庭咧就觉得咧。套丁是有問題的，因為呢、其實整個丁權呢俾你就是安居樂業，不是俾你用來賺錢的。是 投資的。 是啦。咁但是呢現在呢就仲是在度呢上訴緊的。咁、但係問題嚟呢，有些人呢就因為721呢一個元朗襲擊事件呢、就去針對一啲呢涉案人士嘅套丁調查。係、啊 可能被人形容為針對式啊。 是啊，咁啊，針對佢哋即係涉案人士啊，依涉案人士有啲係種，原來平時好開心咁種下呢個西瓜啊咁樣啊，但係嗰日咧就好勇武咁樣去揸住碌。 咁究竟今晚嘅呢一集裏面嘅內容係從乜嘢角度去講呢？又或者係讓我哋觀眾 知 啲咩咧？ 有啲咩人會去針對呢啲人，而佢哋嘅套丁調查係點樣？咁大家就可以睇下啦嚇。 咁、而被針對嗰啲人又係咪真係無辜咧？係 唔知啊，因為其實套丁呢件事咧，而家都仲等緊法庭判決 嘅。咁啊，唔好討論啦，我哋 係啊。咁啊，跟住咧就係睇下呢個狗狗啦。 吓、啊，诶、欸，系啊，无鞋系咪啊？ 系啊，咁啊，今日咧就会嘅主角咧就叫 Pom Pom 啊，就系一只松鼠狗嚟嘅。即系松鼠狗咧，俾我哋嘅感觉咧就即系觉得咧、 精灵噶。 中意养松鼠狗嘅人咧，都好一啲好 decent 嘅女士。 啊，富贵 系啊，好富贵啊，好似都姐咁样系嘛？咁、但系咧，只松鼠狗咧，佢系比较神经质嘅。即系佢嘅肺啊，啲啲啲哇哇咁样系嘛？但系咧，而家咧呢、這个 Pom Pom 咧，原来咧，因为曾经俾主人咧两次咧就留喺车厢里边啊，咁啊俾法庭咧判佢，算噶， 系 啊，尤其是如果你喺 哇两次咁多， 系啊，系咁一次就叫唔觉意系咪？ 系咯， 尤其是如果你喺户外咧，夏天咧，车厢可以五六十度噶嘛， 冇死噶。 啊，咁結果咧就係、是法庭咧就判佢咧要有新嘅主人去到照顧佢咁樣。 哦，咁啊，即係佢揾到新主人未咧？唔知可 啊 有啊，咁 有啦。 今次咧就要 家访 下咯，系啊。 系呢个咩节目噶？ 哦，呢、這个呢就是呢、這个日常八点半啊，去到八点半嘅时候就可以睇下啦。咁、跟住呢就去到呢一个呢九点半呢有个叫型男型女啊，咁第一个型男就讲个主持啦 ,Simon Reeve 啦、型女呢就去嗰、那个旅行呢就好有型嘅。今次去到地中海北部咁由呢个马耳他岛出发，咁你知啦啲 BBC 嗰啲嘢呢就唔同你讲吃喝玩乐啊啲咩系 shopping 㗎嘛。 深度游㗎嘛而家 系。对啊，唔单止啊，咁佢第一样嘢呢就马耳他岛呢原来其中一样嘢呢、就係话啊佢被指为呢沦为呢个国际犯罪集团呢洗黑钱嘅避风港喎。 哦，系咯、 因为啲司法嘅制度啊，嗰啲好多漏洞可以 俾 你 查咁、但系个问题咧、揭发真相嘅记者咧，哇，俾汽车炸弹炸死，所以你会觉得咧，即系咁呢样嘢就系、其实你即系嗰啲咁嘅犯罪集团跳出嚟讲话系啦，系嘛？ 有冇人承认责任啊？系 ，如果唔系嘅话，咁唔会无啦啦有汽车炸弹噶嘛？ 咁呢个节目应该叫型男型救、哦。 系啊，咁跟住 Simon Reeve 咧 都唔旅行嘅， 又坐船咧去到意大利，唔系佢间中都会睇下啲风光嘅。去到意大利南部咧，一个叫卡拉布里亚山区啊，原来呢个咧就系、全欧洲最大嘅黑手党组织光荣会系控制嘅， 真 系 好寻幽探秘喎。 系啊，佢净系有埋晒啲咧特级警察咧，同佢一齐入去添啊。 咁 啊，睇了解下当地咧，即系毒品走私嘅情况。 哎哟， 你有冇好特别咧？ 睇电视好啦，安全啲。好多谢你，刘启山。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武汉市卫健委凌晨通报，过去两日新增136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确诊个案，再多一人死亡。通报话136名新增患者分别是66男70女，年龄介乎25至89岁，今个月18号之前发病，其中100名患者病情较轻，33人属于重症，两人危重，一人死亡，正是追踪他们的密切接触者。武汉市累计198宗相关个案，25人出院，3人死亡。北京同深圳分别首次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病例，患者都去过武汉。广东省卫健委凌晨公布，住在深圳的66岁男患者，去年12月29号到武汉探亲，今个月3号出现发烧、乏力等的症状，第二日回到深圳之后就诊，其后转到深圳市定点医院隔离治疗。昨日经国家卫健委确认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患者情况稳定，广东省正在追踪他的密切接触者。另外，内地传媒引述北京市大兴区卫健委消息说，大兴区医疗机构接收两名去过武汉的发烧患者，确认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两名患者接受隔离治疗，病情平稳。中聯辦主任骆惠宁在《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表示始終堅定一國兩制制度自信，是香港社會在前進道路上戰勝一切風險挑戰的關鍵所在。骆惠宁以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出席澳门回归典礼发表讲话的时候，充分肯定澳门发展成就作例子，认为要准确把握一国两制正确方向，强化一国两制使命担当，始终筑牢一国两制社会政治基础，令制度行稳致远，是港澳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文章强调，中联办将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就香港工作和视察澳门期间重要讲话精神，和特区政府和各界人士全力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同时，认真思考围绕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应该坚持巩固发展什么的重大问题。 放弃殿下头衔的英国哈里王子首度开腔，表示放弃皇室头衔为自己带来极大悲伤。哈里王子说，虽然自己和夫人梅根希望在没有公众资助的情况下继续服务英女王、国家和英联邦，但情况似乎不可能。哈利王子在伦敦当地星期日的一场筹款慈善晚会中发表讲话，表示自己在无办法之下才作出有关的决定，同时强调自己热爱皇室家庭、热爱国家的心一直不会变。哈利和梅根早前发表声明，表示将会从皇室高级成员身份退下来，并致力做到财政独立，今后将会平均分配在英国和移居北美的时间。英女王早前召集皇室成员开会之后发表声明，表示尊重哈利夫妇的意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嘅北风，稍后转吹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潮湿有雾，日间温暖。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79点，升25点，总成交金额12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8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75点，升2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世茂房地产30元，跌2.1；腾讯控股402.4，升3.4；中国平安99.8，升2.5；中国移动68.25，升2.05；小米集团13.88，升6.4；友邦保险84.95，跌1.65；中国人寿22.15，系升2毫；民生银行5.96，跌1仙。阿里巴巴222.6，升2.2；美团点评111.3，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7，日元110.17，瑞士法郎0.968，澳元0.688，加元1.307，新西兰元0.662，人民币6.858。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4,080点，升39点。港金现价报14,430元，升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8.39美元，卖出1,558.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将军澳道啦。咁而家将军澳道去翻观塘方向啦，近住启田道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咧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啦，去翻观塘方向非常之挤塞噶。龙尾过咗去环保大道回旋处噶啦。重复多次啊，就系将军澳道去翻观塘方向啊，近住启田道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系非常之挤塞噶，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出翻去观塘啦，龙尾排到去过咗去环保大道回旋处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啦，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啦，近住收费广场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翻湾仔啊，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噶，龙尾排到去交易广场。下角道去翻上环方向啦，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劳压道噶。喺九龙方面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翻尖沙咀，近住对行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福道噶。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窝打老道。喺惠业街方面啦，去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启福道桥底噶。喺观塘绕道方面咧，去 翻旺角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喺新界方面，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百胜阁路噶。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青龙头噶。咁喺大埔公路方面咧，出翻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就挤塞，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噶。咁后少少啦，吐露港公路去翻大老山公路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科学园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谂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 优异奖 林家谦、李靖君、Dusty Bottle 铜奖， 林咏彤 银奖 ，Mira 金奖， 姜涛 最佳乐队组合 铜奖， 小尘埃 银奖 ，DJ 金奖 ，Rubber Band 以音乐之名，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重温 ，rthk.hk。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时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虽然是星期一，啱啱先开始呢个礼拜嘅工作，咁但系咧都要享乐下嘅，咁所以有我哋晨光第一线嘅，哇首席。享乐女王， 哇！好嘢，好嘢， 唔敢多，唔敢多，好，我会继续努力。 朱海婷， 好啊！今日呢个享乐咧，你又估我唔到、啊。上个礼拜我哋食法式早餐啊嘛， 系啊， 我今日带大家去食粥粉面， 哇，咁清， 系啊，唔系因为迎接呢个新年啊， 哦，食清啲先， 我都觉得咧，食翻啲中式嘢啊嘛， 好，咁会唔会都系好富贵嘅粥啊？ 咁又富贵粥。系插嗰啲 鲍鱼嗰啲啊，又 其实就封建游人梦，你可以拣噶。 系 咁首先，我想问下你哋，如果而家谂起食粥粉面嘅，你哋会去啲咩嘅地方食啊？ 我自己啊，粥粉面啊，我唔中意去嗰啲连锁式嗰啲嘅，我会去拣翻啲即系小商户经营嗰啲， 即系乜乜嘅粥店， 系可能叫乜 记 啊，即系嗰啲咯，系啊。 今次咧，我拣呢个咧，其实就系一个一个点讲咧， 需唔需要拣地区噶？ 可以一家人坐得舒舒服服嘅，因为我哋好多时我都好中意嘅，去地道嘅面家啦， 系啊， 去边一间嘅粥品店啦，咁都系坐得你都要系快靓正食完，但系就个面嘅质素好好啊，咁样 系啊， 我都介紹過唔少啦。但今次呢間咧就反而覺得，一家人咧，你會發覺有陣時咧，尤其是星期六日咧，除咗飲茶或者食西式嘅即係 brunch 之外咧，都會咧想坐得舒舒服服，但係又嘆到啲粥粉面嘅感覺。咁同埋咧，我會發覺呢一區咧，九龍灣嘅商貿區，其實近年咧，延伸到其實你去埋九龍灣又有啦，有陣時去到觀塘嗰邊咧，其實都好多咧，近年係好多啲新嘅即係商業大廈啦，而入邊咧每一座咧都有多特色嘅即係餐廳啊，或者啲酒家，即係你都會真係去傍襯，都好旺市。 偉業街啊、海濱道啊嗰邊咧，多咗好多新嘅商廈。 我今次就九龍灣嗰邊嘅， 係 啦。咁呢個地方咧，其實就係商廈啦，咁佢都有幾間嘅食肆，但係咧每一間咧，即係呢一個發展嘅老闆啊，或者呢一個商廈嘅老闆咧，都係好認真咁去對待。今日介紹一間先啦嚇，就係、是、呢個粥粉面。其實咧佢就係用呢一個嚟招來咧，就係日頭喎，日頭 menu 就嚟食好精緻嘅粥啊、粉啊咁樣啦。 套餐式啊， 系啦，有套餐式嘅。咁、而夜晚咧，其實倒翻轉咧就係火鍋嘅，即係同一個酒家入邊咧，佢做咗兩個幾主流嘅主打啦。 Heidi 咁講咧，彭仔會醒起咧一啲西餐廳其實都係咁嘅，即係可能佢上晝咧做早餐嗰。嗰一個嘅鋪頭咧，係俾另一個營辦商去做嘅。但係咧，佢夜晚咧，或者喺晏晝開始咧，就係佢自己做翻嘅。即係未必係咁樣嘅營運嘅方式啦。不過咧，就令我諗起一啲嘅西餐廳咧，因為佢哋朝頭早早餐未必係啱佢哋做，於是佢就將上晝嘅時間咧，反正嗰間鋪喺度啦， 俾咗個位人好似外判咗。 係啦，外判咗一個時間，或者頂咗上晝嘅時間俾另一個嘅老闆去。经营咁样咯， 呢个就唔系，因为我知道咧，应该就系全部咧都系嗰个老板去做嘅。咁而嗰、个即系大老板咧，就对呢方面咧，即系粥粉面饭都好有要求嘅。咁所以揾啲厨咧都系即系好精挑细选嘅。我而家揾紧啲相，头先明明开咗弹走咗。OK， 但系其实咧主打咧就系一啲嘅肠粉啦，同埋啲粥啦。粥就好似你咁讲啦，简单圆一个嘅皮蛋瘦肉粥又有，鸽底粥又有，但系你要精致嘅鲍鱼鸡啊等等都会即系花胶下，咁你都可以加到。 有冇边一边一啲粥？品系特别嘅，佢哋要攞嚟做个俾个手指公佢啊， 推介啊。我自己食过咧，其实鲍鱼鸡唔错啦，同埋好简单，譬如就咁猪润牛肉、猪润鱼片咧，都系好鲜，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个粥底啊。 系 个粥底本身，如果你粥底做得好咧，基本上你加入任何嘅材料咧， 即生滚 个鲜味。生滾， 因為如果你係個粥底本身，有一種嘅做法就係、是其實粥底已經好滾啊，佢、然之後啲料咧一放落碗咧，你一淋啲粥上去，其實佢已經熟啊。 你講得啱，都係咁樣做嘅。不過咧，你一講生滾，我即刻諗起咧、有啲有個粥檔喺門口就係整用個鐵煲即刻拋落去加落去，係咪啊？ 都可以稱之為生滾嘅。 OK， 咁呢個都非常之好嘅啲粥品。咁同埋咧，佢個套餐係點樣呢？譬如佢有個係午餐嘅粥面餐啊，咁、我當係二人餐咁計啦。一碗粥啦，你可以自选要咩粥嘅。咁跟住咧，一个咧就系可以介炸两碗肠粉一味啦。跟住就系有碟冇啦，面系我成日都自己加嘅。就有一个咧，就系譬如可以系炸鲮鱼球啊，或者系一个炸云吞咁样啦。跟住一碟系啦，一碟菜再加杯茶咁样咯。 仲有碟菜噶？ 系啊，呢个就系咧，我哋譬如一家三口去咧， 系咯。咁嗰碗粥应该系货两人用啦，系咪啊？ 系啦，两人啦，就唔系比一般粥店大多少。少嗰只 size 咯，好，我继续揾紧啲相啊。另外咧，我好开心要分享嘅咧，系个炸两啊。 炸两， 因为炸两你喺一般地方咧，好多时咧用炸两都话，嗰条油炸柜咧应该系炸起咗嘅。 系啊， 跟住你就再整个嘅肠粉皮去包住佢啦。 系啊， 咁去食啦。但系咧，我自己食个炸两，我会即刻同你倾偈啦吓。唔系嘅，佢个炸两都系新鲜炸嘅。 哦， 所以咧， 即系油炸柜都系即刻新鲜炸。 你食到系热嘅， 热嘅，同埋咧系唰嗰种脆口嘅、哦。因为你有阵时咧个炸两，如果你系炸定咗再包个肠粉，咁个肠粉暖啫，但其实入面嘅炸量咧，你会倾向系比较淋咗，终于揾到啦， 系咪硬添啊？ 你系会倾向咧？个炸量系淋身咯， 好挺身、啊。 入边但系咧佢个肠粉就热，但系呢个你望下咧，你其实成条炸量都系胀卜卜啦。 系， 同埋你睇下个肠粉皮系薄到咧， 系薄到冇朋友咁啊。 系啊，即系薄到系啱啱系真系一浸啊。 系 好薄嘅肠粉皮包住嗰 啲米，系咪叫紫米定米纸？米纸啊，好似米纸咁薄啊， 比米纸卷厚少少，但系比一般肠粉薄。一 半佢仲有好多葱啊同虾米。 佢可以拣噶，佢炸量佢可以讲，你系要 plain 嘅炸量，即系就咁系个肠粉冇嘢嘅，定系呢个叫虾米 虾米葱 虾米葱嘅 葱花。 腸粉皮包住個炸量， 係、因為阿朱海婷同我哋分享咧，就相片當中咧係見得到咧，嗰、個炸量咧佢係用咗咧係蝦米葱花嗰種嘅形式嚟到做嗰、那個係咪叫拉布腸粉啊嗰啲？ 係啊，我想講咧個炸量 拉布定布拉咧？ 布拉 布拉 係啊，其他倒轉就要小心啲講。 嗰啲議會就驚啫， 係啦，唔好啦。嗱呢個俾你 好考功夫喎、 啊，呢個咧就係我成個餐再加埋個豉油。黄炒面咁啊，唔系啊，豉油黄炒面都系包，因为我系额外加干炒牛河啫、 哇，咁呢个三个人份量啊， 系啦系啦， 要干炒牛河， 好好开胃下喎、啊， 你 一家 你都知，唔好睇小我嘅食量啦。 好啦，好啦，咁呢个咩价钱？我想知乜嘢水位啊？ 200 二百零蚊，二百零蚊。 佢 suppose 系二人餐嚟嘅，咁但系你讲二人，如果你唔系太大食咧，其实你三个人都 食到啦。 系啊，好啦，咁跟住咧呢个豉油皇炒面咧，亦都系赞嘅。因为一般咧，我会觉得豉油皇炒面有阵时俾我觉得嘅口感咧，系会系油啲啊，同埋系腻啲啦。如果你系一般嘅粥面铺食咧，佢炒定晒，跟住咁夹出嚟嗰啲咧。傾向成日都會係淋得滯嘅，嗰、個時候黃炒面會係淋厚咗少少嘅。咁、呢個我相信都係即叫即炒啦。佢仲要嚟到之後問你：哎呀，你要唔要芝麻？咁我又一啲中意，一啲唔中意就好啦。我幫你揀一半啦。咁即係都好仔細， 都有啲 detail 嘅喎。個粥面 咯，呢個炒粉都係嘛？呢、個 炒 粉我哋好驚 係炒 面。炒面對唔住，因為我哋好驚炒粉。 寒一寒啊！ 另外呢一個嘅鯪魚球亦都非常之唔錯啦。 有冇顯界啊？ 有噶， 应该分享。 你可以叫埋，咁亦都可以即系，如果你其他嘅，咁有埋啲呢一个啦，即系炸云吞啊，都系皮薄啊，咁都非常之唔错。 阿朱海婷介绍嘅呢一个粥面铺咧，咁佢系算系分有分店形式啊，定系边种噶？ 我冇嘅，纯粹就系呢个商业大厦入边，因为都系 一间啊， 一间啊，即系其实都系咧，你有阵时谂啦，啲食肆咧，如果系个背后老板都系好食，好中意食噶啦。其实佢都系当自己食堂啫，系、不过咧，亦都开放下俾你哋去欣赏啦。 嗰、那个铺面大唔大？即系会唔会成日要等位咁噶？ 铺面大噶，你基本上如果你大台嘅话，都有大约系五六张啦。但系就好多嘅精致卡位咯，我好中意坐卡位嘅。 我谂到一间 房可以即系私人房。 如果佢系喺九龙湾咧，可能你星期六日去食咧。容易啲揾位， 咪就係我就係咁樣啦。 係因為你商業區啊嘛，九龍灣都算喺東九龍。係 啊，咁有陣時都會係一個唔錯嘅選擇。我聽講個老闆有陣時都會，哎，我好掛住我粥面啊，都會自己搭個私人飛機咁翻嚟就即係嚟到食堂咁樣食下咯。 私人飛機， 係啊， 唔使講飛機啊。 咁應該好值得佢去品嚐同埋回味喎嚇。 非常之好。另外係一個本身唔係特別即係好呢個粥面嘅人咧，我食完都覺得我會係。encore 咗，不斷 encore 啦嚇。 嚟緊咧，即係農曆新年咧，食得好多肥膩煎炸嘢嘅話咧，即係如果係要考慮食啲粥面咧，有多個選擇嚇。好，唔該曬，多謝曬朱海婷嘅介紹。 这一个无奈现实，共你已闭幕，继续留在空壳，山下无限的冰雹，情绪已开始跌倒， 心里认定是你这一个。给我愿望，越过我的想象，回望并没可怕，痛在那长疤，轻触碰到还叫到伤疤。 At least don't go. 有结尾，愿留住你。是个奴隶。期盼没有结尾，愿留住你。期盼没有结尾，愿留住你。 究竟佢会唔会系嚟紧新一个年度嘅男新人呢？ 哇！攞完视帝就攞呢个嘅最有前途新人奖男新人， 会唔会咧？ 马国明咁样系咪啊？ 唔知会唔会咧吓？马国明再加埋谭嘉仪有呢一首 MTV 都好睇喎。 愿留住你。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问下小白先，边位听众？ 梗系明哥啦，今朝。 哦，明哥， 早晨，明哥， 明哥， 早晨，喂，同你拜个早年啦，身体健康，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大家都身体健康。 系，好，晨光 Morning Call 交俾你，你想做个咩？点唱？ 今日咧就系我同我太太结婚24周年， 24哇，正日啦，系咪今日？ 正日啦，今日啦，24年前嘅琴日早一晚，24年嘅今日我哋系签名注册。 哇，开心开心， 系啊，1996年冇计错数系嘛？1996年。 开始模糊啦， 系啱嘅，啱嘅， 咁话迈向银禧，朱海婷都话 系啊，即系下年又 系啊，系啊，所以出年谂住大搞，原本谂住出年先大搞，咁就唔好啦，有心最紧要即刻做， 想唔想咁冧啊？ 好啱听呢句， 哇！阿明哥、明嫂啊，真系 系啊， 你最欣赏明嫂啲乜嘢啊？ 对廿几年对我嘅忍让同包容啦，呢样系即系有两个人喺不同嘅世界睇埋一齐，呢四个字忍让包容系对大家都非常之重要。 不同嘅世界，你指个背景、家庭背景、成长背景。 冇错冇错， 唔通佢系千金小姐？ 咁又唔系，咁又唔系。 定系明哥系富少爷？ 都系木门对木门嘅，我哋大家都系。 啊，真系难得啊！咁有冇首歌啊？你哋？ 我有一个女。 系啊。几大啊女？ 咁你讲开，头先你讲开工人咧，我都讲过，我工人咧就喺我屋企18年啦。 哇！即系凑到你个女大嗰只， 系啊，系咪？啱啱再做咗约，佢话呢个 last contract 啦， 系都系边个国家嚟噶？ 印尼， 印尼姐姐， 系啊， 萨拉马帕基， 系迪尼马加斯。 嗱，电麦格斯 咁相信佢好之余，你都一个好好嘅雇主，即系佢可以留喺度咁耐，系咪啊？ 系啊，18年啦，所以依家开始要储钱，储定啲长期服务金啦，要 都抵俾啊， 都值得啊， 抵俾，一定要俾嘅，一定要俾。 咁你咁样讲，佢个女，你个女同佢系咪都好 friend 嘅，即系感情好好 咧？佢成日就佢想走，离开咗几次噶啦，个女啊，时时都喊啊，俾姐姐走啊。 系啊，其实佢阿姐姐都系你屋企人。嘅一部分， 屋企人嚟噶啦，直情系佢生日，我哋同佢庆祝啊！ 系啊，真系，即系其实如果个雇主同即系家庭佣工咧，嗰个关系咧，去到呢一度咧，即系已经系大家系一家人咁样嘅融洽相处咧，真系好难得啊！ 系啊，十几年啦，咁就变咗。当年大家都有啲，即系你，正如你头先讲，所以一开头啊，太太永远都不满噶啦，咁后屘慢慢磨合咗。 有要求嘛，吓， 系咁啊，唔好净系讲工人姐姐，讲下你 讲下正题先， 太太啦， 系 点啊？ 首先即系借个大气电波，都系真系要真正要多谢我太太。 嗯，系 最衰佢今日咧就有嘢做今晚，所以今晚冇得庆祝。 哦，即系 佢系。要教书啊！夜晚今晚 哦 ，OK， 有惊喜啊！而家有惊喜， 咁你点样同佢庆祝啊？唔使一定系嗰晚嘅，咁前前后后都得噶。 琴日其实琴日晏昼咧就同埋个女三个人就去咗食咗个 brunch， 咁都有少少嘢搞咗啦。 系 咩 啫？讲唔讲得搞咗咩啫？ 弹吉他咯，自己 咩啊？个气郁而家咪晨光 morning call 咯。 冇错冇错，最紧要咧，我就想突然间点嗰首歌咧，即系叫我太太留意歌词。其实我久唔久喺屋企都唱俾佢听嘅呢首歌系。 我哋都忍唔住啊，占住一下先吓，唉，听住先，咁啊，继续讲。 咁变咗即系真系多谢佢呢24年来嘅，即系对我嘅忍让同埋包容啦。我其实就自己喺佢，我女啱啱出世，我就自己搞自己档生意，咁啊冇咗佢支持咧，根本挨唔到今日。啲小小企咧，我哋啲小小企。 啊，一个老板嚟嘅。 系啊，小小企， 小小企， 系啊， 好谦虚啊。 中小企都读小小企，冇错。 太太叫咩名啊 ？Sandy，Sandy， 系。 有啲好重要嘢你未讲啊？ 三个字得啦。 三个字，老婆，多谢你24年对我嘅照顾 ，I love you。 哇！恭喜啊，明哥明嫂啊！ 好啦，咁 Sandy 就听歌啦喎。 系啊，呢首歌啊，明哥特别点嘅，叫咩啊？ 陈奕迅嘅《天下无双》，请留意歌词。 好多谢你，謝謝恭喜你哋， 多谢晒，多谢晒， 拜拜， 拜拜。 有着你，跟我一起，亲爱的你，一次也不推说乱和倦。一次你都未曾去计算，给了再给，始了便无端，无条件分担各种辛酸。从前没讲，今次要说多谢你，我有你给的爱因而完全。谁人是我心里至爱，生命至主，都也是你，真了不起，亲爱的你。若问世界谁无双， 哇，好冧嘅一首情歌， 甜晒啊！今朝 Sandy 啊，收到啦。 天下无双，好诶，当中可以包含好多嘅情感喺里边嘅。 听完歌，今晚明哥再唱过， 应该会啊。好，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够晒啦，拜拜， 拜拜。